老细揾我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冷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乖仔。 早晨早晨，我系小人人。 早晨，白击 IQ 题。 系每个人过嚟， 而家一般人好多都有两个手机，系咪？ 系。 古代皇帝有几多部手机？五、四、三、二、 一部。 冇手机。 哦， 三部。 错。 四部。 系唔系人名嚟嘅？ 唔系。 自己提示。 估乜嘢？估乜嘢？ 乜手机啊？ 乜机？大咩咩登机？ 咩底系一句成语啦？ 哦， 四个字嘅。 系啊。 是乜手机㗎嘛。 跟皇帝时嘅以前。 係啊。 俾一首歌嘅时间我。 好。你好恶。 好似你。 一定要做。 好。打你个咪。 喂早晨早晨。 边个諗到边个諗到随时插播。 九部九部九部。五部。 六部。 係咪一机字㗎 一部登机。一部一机。一机在手。 一机在手。 皇帝啊，好多而家嗰啲 个个都系啦， 佢个谜底系啫， 大头大佬啲前辈都系啦， 系噶，好嘢做啊，大佬。 杨洋啊， 日理 万机，耶！ Cut up and chrome and it rides, oh yeah. I'll get the money, you get the money. With the 4-speed on the floor, yeah, they get licensed in Breeze Lightning. Go, Breeze Lightning, you're burning up a quarter of a mile. Breeze Lightning, go, Breeze Lightning, you're coasting through the flap child. Breeze Lightning, you are supreme, the chicks are cream. 听呢首歌曲，来自呢套电影《游资》嘅 remix 版本。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二风骚炮人啊，四个人坐晒住啦。今日天气酷热，非常之炎热啦，有骤雨有雷暴，吹微至和缓偏南风，未来算啲一样咁热嘅。 嘅。日理萬機 ，OK。 等陣我有電話。 我有，係啦，冇錯。好，有啲乜嘢每一日到開工嘅時候都係冒住自己嘅生命危險嘅咧？ 第一個字啊， 乜嘢？ 一樣生物嚟嘅。 冒住自己嘅 每一日嘅開工嘅時候嘅話，都係冒住 烏蠅， 佢係揾食，佢係揾食，佢就係要冒住自己嘅生命危險嘅，係啦，冇錯， 係昆蟲嚟嘅， 可以咁講。 蜜蜂啊， 唔係， 但係有咩生物每一日都係冒住生命危險去揾食？ 同佢個名 出嚟揾食嘅時候，我就要冒住生命冇。 是关于啲咩？又系四字成语啊？ 就即系乌蝇啊、草蜢啊嗰啲咁嘅嘢。 一个字啊？ 一个字。 一个字。 系啊，冒住生命危险。 一个字。 喂，唔好，俾提示。系关佢名字定系咩啊？ 唔关佢个名字。 问 好叻啊！ 但系点解？点解？等先。 你每一次你走去针佢嘅时候嘅话，佢系冒住生命危险嘅话，一打死佢就死噶啦。 冇啦，呢个系 IQ 题咩？ 系， 我又唔可以话佢唔啱。 你知唔知 IQ 题啊？ 唔会噶嘛。 我叫你出一个，你出一个。 蜜蜂你唔会噶嘛？ 我出一个真正嘅 IQ 题，都系关你啲生物事嘅。 阅文奇象。 有乜？请各位听众听完之后评价下，究竟李丽蕊嗰个似 IQ 题，定我呢个似 IQ 题？究竟边个有 IQ 多啲？有乜嘢？生物啦，敲两下就会死嘅。 敲两下就会死。 生物系咩生物？系咪昆虫啊？定系？ 唔系昆虫嚟嘅。 敲两下就会死。 两栖类动物。 两栖类鳄鱼。 点解啊？系鳄鱼。点解啊？ 真系噶？ 你认得我啫。 个答案系鳄鱼。你要解释。 一嘢就激破。 唔好谂。 你要解释。头先我讲一嘢激破系蚊咯，但我解释唔到啫嘛，因为你讲咁就唔系原因。 系啊，我激破出佢系鳄鱼，但我解释唔到啫嘛。 点解鳄鱼敲两下就会死啊？咪大佬。 咩话？你讲多次。 点解鳄鱼敲两下就会死 ？Crocodile 系 crocodile 啦，冇错。crocodile 有啲勉强。 敲两下就 得。不过你好乖，你系阿娇提多啲。嗱，佢嗰个系生物题。 佢嗰个系逻辑正常， 系啫，都得嘅，都得嘅。OK， 好。 阿 Michael 大佬，你有 冇？ 我有，我而家出一条题，就唔关 IQ， 唔关生物，唔关逻辑，呢个爱情题。我想问大家啦，嗱，心理学家咧提出有两种嘅爱情咧，算唔算系囊括晒所有？我谂都应该算系嘅。一种叫一见钟情，一种叫日久生情。咁啦，心理学家就话啦，其实根据好多嘅研究咧，你觉得边一种咧系会？持久啲咧，嗱嗰日咧，阿马老师咧讲咗结婚，你话，诶，好啦，结婚咧，即系最后咧都系悲剧嘅，咁你记唔记得你咁样讲？ 琴日啫嘛， 琴日啫咩？好似好耐， 你个悲剧发生咗啦，琴晚， 好似好耐， 琴晚发生咗个悲剧， 旧年咁样，哇，我啲时间观有啲错，有啲 嗰啲悲剧不断咁发生， 有啲错误，我啲 搞唔清楚边日。 咁你觉得一见钟情会维持得耐啲，一定日久生情？ 咁梗系日久生情啦， 冇得好讲，我觉得 系啊， 佢又 唔 关事， 我都系。 呢样嘢其实咧 系一个开始啫， 冇得拗嘅。不过咧，如果俾你，你会宁愿系边样咧？嗱，我自己讲啦吓，我觉得一见钟情嚟得嗰种感觉咧，系会 坦白啲， 系日久生情， 焚烧将自己。 日久生情有啲可能系你日日见啦，见啦，见啦，见啦， 淡如水。 咁就 佢都几好啊， 唔知点系好 有老人啊， 冇错 啦，拍住先咯。 系啊，有种蚀时间。 我有个朋友就系咁啦， 又系你朋友， 系你自己啦。 哎呀，真系唔系我，因为嗰个朋友咧就系比较， 我听完我 身体， 我 身体 我哋分 比较孤僻啲嘅，咁咯， 咁咪你 中咗， 咁咧佢又冇乜缘，冇乜女仔缘啊，咁所以咧 又中咧，你 在的， 点解冇女仔缘啊？ 就有人 话好多次， 佢话佢自己冇啊， 有人介绍咗个女仔俾佢识， 又啱， 咁我就即系使唔使我哋八卦嘅？问喂，今点啊？今日见成点啊？即系 关你咩事啫？ 哎呀， 我都话八卦啦，你有冇听我讲啫？ 唔系呢个都似 八卦， 系啊，都似 两边 咁，佢就话勾波咁样，即系佢当时咁答我。咁啊，后来咧就你可能好似正如头先阿 Sarah 仔啦，慢慢即系叫做行下，见下见下， 觉得对你几好， 又冇其他另外一个选 择， 年纪又开始大，咁就会幸福咗好多年。所以 今次你依家段婚姻嘅， 对唔住，我而家呢段唔系日久生情，我哋呢啲 你嗰啲系咩啊？你嗰啲系咩？ 唔好讲我，唔好讲， 惊 啊！ 佢又缺线啦，咪大佬又缺线啦， 一见钟 情，日久生情。不过其实呢个都唔系我想问嘅，而系咧。 這個文章講有五類人咧係最容易日久生情，你估邊類人？ 咪喺工作間嘅啦。 日久生情啊？ 咪男人類人， 未必嘅。你唔俾有男 男 女 女 嘅？ 有咪就係 男人 類 人、男男女女。 第一類 男人同埋唔知係咪女人？ 第一類細個嘅時候經常有機會一齊玩嘅， 青梅竹馬嗰啲， 我哋叫青梅竹馬啦。你有冇啊？你細個有冇成日同你？无论系隔篱邻居啊，阿二叔婆个仔啊，边个个女啊，等等等等，有冇啊？即系经常细个时一齐。 二叔婆走咗好耐咯。 阿二叔公 个仔啊！ 阿二叔公 系咪啊？唔系二叔婆同你啊？ 你唔系同阿二叔婆啊？ 唔系 醒下啦，马老师， 佢都系混混， 系咪太热啦？ 混混恶恶。 有冇啊？青梅竹马嗰啲啊？ 系 你会中意佢咯，但系你唔会同佢一齐，有一齐玩。 都唔得嘅，识得太耐， 唔得噶，唔得噶。 大个就另一种嘅， 系啊， 同埋佢样会变噶嘛，一路大一路。 大咁话啦， 咁样唔 系啊，冇错，一发育之后就唔同。系咪佢高过你咁点算咧？唔系佢高过你点算？ 又或者佢方 free 嗰种，哇！成面暗疮你又唔中意？ 系啊，咁即系佢见翻佢又好靓咁样，就后悔啦嘛。 青梅竹马之外，第二样嘢就系好似你哋咁啦。经常联络的朋友，最初是朋友吓嗱， 咩叫做你哋？ 佢举个例子，就好似 经常联络 ，When Harry Met Sally 咁样，即系有啲好多话题啊，可能一齐去睇戏啊，食下嘢啊，经常联络啊，会有好多共同嘅兴趣啊，呢啲慢慢咧就会。发展成为咧日久生情， 一定会 唔系讲呢类型嘅人， 公司会 都有大机会啊！我觉得 公司做嘢啊， 系或者公司做嘢，大家有共同兴趣啊！ 啊，呢个未必系同事吓，系朋友，即系有共同兴趣。 因为身边有好多朋友，点解会我问啊？点解你会一齐拍拖嘅？佢哋话系一齐可能喺网上打机啊，打机识咗，咁之后约出嚟又系打机，咁打下打就日久生情咯。 哦，屋企都系打机。 喺屋企都系打机 咋， 拍拖做咩啊？就系打机。 结咗婚之后就又系打机。 未拍拖之前嘅就各有各自嘅喺屋企打机咯，跟住如果就喺同一个地方度打机咯，系咯，都系打机咯。 结咗婚喺同一个屋企，但系到唔同嘅人打机 哦，即係延續佢打機， 即係總之打機， 打機就佢嘅生命嚇。好啦，下一個咧就最似馬老師同李麗蕊啦，因為咧佢就話咧最初經常咧係互相叫做 鬧交、 互窒啊、鬧交啊、唔開心啊、對立啊、爭對 方 啊， 你係咪算 鬧窒佢 先？我俾次機會你， 由佢啦。 OK， 好 ，free 俾佢， 唔好嬲 ，free 俾佢 ，free 俾佢。 佢又咁講㗎， 唔好嬲，唔好嬲，唔 會嘅，有嘅，我都係咁 嘅。但係呢樣嘢最奇怪，你唔覺得？即 系 两个人冤家嘅，本来 系 看不顺眼， 不是冤家不聚， 窒下窒，窒一窒下， 同意。因为通常你互窒先可以攞到对方 attention。 诶，佢有个道理，佢有个道理好啱嘅。佢话嗱，当你唔即系唔信佢啦，你就唔会喺佢面前扮可爱啊，即系你最将最真嗰面、最 真 实 嘅 啦。佢都中意你， 系啦，最肉酸个样， 唔好爱上我啊！ 唔系，同埋 太迟啦， 同埋咁样嘅，通常你 寻日讲。O K， 真系已经 falling in love。 通常你哋互窒嘅时候，大家好似好憎对方噶嘛，但系突然之间有一日，点啊？冲杯咖啡俾你饮啦，饮啊，冲多咗咋？咁你就觉得，哇，做咩事突然之间对我180度改变咗？咁你就 即刻 有个嚟个反差， 你系咪试过？ 你就 系 你有冇试过 咁？ 我冇试过，即系我幻想嗰啲剧情啊，通常啲电视剧啲剧情都系咁啊。 系，佢突然间， 突然之间有一日，唔知点解对 你好， 你就会突然之间， 其实佢都几好， 佢都唔系咁差啫。 系啊，虽然佢样衰啲， 系咯，马斯嘅肚腩都唔系咁大啫。 嗯，我都觉得系。 我知你对我有啲咩？ 唔止有啲啦。B C E F G 二 set 都有啦， 佢好 obvious 啦噶， 咪 系 咯， 你考虑下接受佢啦， 咪 系 咯， 咪咯，成日督你，系咪先？ 咪咯， 督下督下督出爱情啦， 身体嘅接触， 督出爱情啦， 督出爱情冇错啦，好，最后两个就系旧同学同埋经常一齐做嘢嘅同事，咁呢个我觉得几正常嘅。 成日見啊嘛，可以有機會。 你而家有冇啲特別嘅感覺？ 大學同學我覺得易啲，因為大家成熟。 啊，係啱啱帶入呢個叫適想適異性嘅拍拖個期間， 會唔會啊？ 冇咩 咁應咁講，嗰陣時 即係簡單啲，你有冇同大學同學？ 有咁而家有啦，同埋大學。 大學老師呢 大學唔得， 唔係咁又唔得， 但其實可以 分寸嘅，冇人話唔可以。 唔係大學先知道分寸，仲係大學有大家成年人嘅思想，先唔會有嗰種即係公司 明。但係個分，但個社會你好難接受。 即係對於我想問你啊，你大學同老師接受啲定係中學同老師接受啲咁嘅大學啦？大學都成年啊嘛。 其實我覺得係接受。 我好似聽過有個朋友嘅朋友就係。 大学 同个大学嘅 professor 咯， 嗯， 系啊，但系有咁喎，喂，有个好搞笑，我听完咧，大家可以分析一下，我到而家都觉得呢一件事好奇妙，系一个嗱、啊，我嗰个朋友系小学，即系嗰阵时系小学老师啦， 嗯， 佢同佢个小学嘅学生， 嗯， 即系下面个小学学生长大咗之后， 嗯、 有一次佢哋唔知点样认识咗、 嗯， 就诶、欸、记唔记得我系小学教你嘅，之后结咗婚，生埋小朋友， 争几远啊年纪， 争可能十零十松啲年咯， 嗯。 差唔多， 咪就證明其實根本係冇分年齡嘅， 係啊， 係啊。 老師係男老師， 個男老師，但係同一個小學嘅同學，我係嗰陣時做話劇識佢，因為嗰個人已經冇做小學老師，佢係做咗話劇界嘅導演。 嗯， 咁我咦嗰個係你嘅邊個？佢係太太。哦，好後生咁樣講，佢就因為佢係佢嘅小學學生。 叫話愛情係偉大嘅， 係啊， 愛最大， 只要愛，可以戰勝一切嘅， 無悔愛情無悔。 好，愛情萬歲！最緊要愛，愛咩啊？愛風騷。今日又係呢個人生交叉，你會點喺十一點後出現啊？今日教材電影就係、 是、姐姐守護者 ，My Sister's Keeper。 誰在我未全醒時，靜靜的親親我？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送我火，谁令我绝望可言？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 黎明哥哥的这首《爱不完》在星期二的早上10点29分听着风骚教人，今天一样是这么好，酷热天气已经生效了，各地都有骤雨雷暴，未来数天同样天气，唉，我们享受一个美丽的上午，一起听下这首歌。自白去到10点半，听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翻嚟仍会有我哋嘅节目。记唔记得节目名啊？五个字叫做咩啊？冇错啦，就系、是、叫做《风骚快活人》，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港岛线有列车的冷气系统电子组件故障，乘客要转搭另一班列车。事件中没有乘客受伤，列车服务受轻微影响。港铁表示，早上大约6:43，一架往坚尼地城方向列车上有乘客按动紧急掣。職員檢查車上冷氣設備櫃時候，見有少許火花和有異味，為了安全起見，車務控制中心安排乘客在北角站落車，轉搭下一班列車繼續行程。列車其後駛到金鐘站側線檢查， 車務控制中心亦都有通知警方同消防。初步了解有冷氣系統電子組件故障，列車返回車廠詳細檢查，了解事件成因。外交部駐港公署的海南參訪團展開第二日行程，早上先到海南省史志館了解海南的發展進程。海南省史志館展出現任和前任國家領導人就海南發展的指示和講話內容，展館交代海南自貿港的稅務和便利等核心政策，又指出海南是打造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交匯點，可接觸內地14億人口市場，同時可聯繫東盟10國7億人口。參訪團預計下午會轉到文昌市，到訪文昌航天超算中心，並參觀國際商業航天發射中心。北約峰會稍後在華盛頓舉行，預料其中一個焦點議題是俄烏戰事。北約亦都邀請了四個印太地區的夥伴國，日本、南韓、澳洲和新西蘭出席。四個國家亦都會另外舉行首腦會議，並考慮召開分別有美國總統拜登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參與的會談。南韓總統尹錫月說會和北約領導人討論朝俄深化合作對歐洲的威脅，又奉勸莫斯科考慮清楚南韓抑或北韓更加重要。尹錫月指出，韓俄關係的走向完全取決於俄方取態，韓方將會視乎俄朝之間的合作情況，決定對烏克蘭提供何種援助。克里姆林宮回應說不同意尹錫月的講法，指出平壤與莫斯科形成夥伴關係，而首爾參與國際社會對俄制裁，俄方支持與所有國家建立良好關係，反問如何能夠與對俄持敵對態度的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及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65点，跌61点，总成交金额32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42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8.6系冇起跌，美团113.5跌3.5，盈富基金18蚊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64.2跌4毫，工商银行4.32跌1仙，阿里巴巴71.85升5仙。中国平安34.55跌7毫，快手47.1升1.35，友邦保险51.55升6毫，小米集团16.16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61.01，瑞士法郎0.899，加元1.364，人民币7.272，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兌美元0.674，新西兰元兌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41386点，升606点。港金报2200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4.66美元，卖出23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永星里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永星里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

咁我辦得就算啦，唔使一笪，因為我就揾緊睇下揾唔揾到嗰啲衫先。咁就去深水埗咪 啲辦 美人魚， 喺你嗰度就好多揾噶啦。 辦美人魚好笑， 嚇死個老師。之後咧， 但係室內噶嘛係咪？ 唔係，我行嘅時候 唔係我知，即係嗰個 係室內嘅， 因為好啲。如果你仲要係譬如室外嗰啲， 就用啦， 就會用。 但我琴日。天文台話34度，我就行深水埗太子旺角，係熱到暈，我真係差唔多暈啦。 咁你諗下 暈嘅時候，你咪即刻衝入去啲有冷氣嘅地方， 之後啦，咁我就即刻即係我差唔多行完啦，咁我行落去地鐵站嘅時候咧，咁喺個白板我前面，我傾緊電話，即係我戴住headphone傾緊電話。咁之後佢突然之間行下，我 feel 到佢做乜冇得停咗喺度，行緊樓梯喎，即係。傾斜喎，傾斜喎，但係咧， 傾斜， 但我嗰一刻咧，我應該要一個箭步去兜住佢，但我兜唔切，佢就倒咗地下，佢倒咗地下，咁我就好驚，我就即刻走過去，同埋隔離有個路人唔識嘅，仲要有個男嘅路人一齊扶起佢，咁原來好彩佢唔係暈低，至於佢我唔知佢熱親啦，定係佢叉錯腳， 中暑咯。 總之係嗰啲啦，就暈咗地下，咁所以要 清，但係都仲答到你嘅。 之後就清醒嘅， 清醒就冇事啦。 佢又攞住啲好重嘅嘢，所以奉勸大家，真係呢排要睇住啲老人家。我諗真係會有啲中暑而離開嘅新聞，係 好多，所以 其 實大家真係要好小心。但係而家都要小心， 係 啊， 同埋因為啲老人家咧，佢唔知嗰個體温調節， 個體感其實佢自己唔係好知， 仲著好多衫嘅， 唔舒服又可能慳錢唔想睇醫生咁。 係， 同埋你覺唔覺得而家街行咧，好似有好多個冷氣機嘅後邊。吹住你 啊！ 黑冷氣機嘅後邊， 係啊，冷氣機後邊 吹住你咁樣， 巴士嘅後邊， 啲風吹埋嚟都係 巴士埋站好辛苦啊！ 係啊， 係啊， 係會焗同埋會暈。 如果同埋其實我覺得咧，你出入啲冷氣嘅地方已經好辛苦啊， 都要小心啊！ 琴日我做完嘢三點幾喺呢度走啦，跟住咧，哇！佢就個出邊個閘一開啊，你好似覺得佢就係好似喺個天堂度出咗個地獄咁噶。跟住嗰一下你都一秒喎，係咪啊？由20几度行入34度喎。 又咁講，我上年翻內地做嘢啦，喺北京天安門廣場，咁我哋有攞住個温度計嘅，40度。 會， 但係我想講， 因為冇 嗰個感覺，冇夠而家34度嘅香港， 濕度高啊， 因為北京嗰度係乾，香港係濕， 冇錯， 你濕光感覺係好似透唔到氣啊， 係嘅， 呼吸不了， 冇錯，就會令到你出唔到汗 嘅。放心， 你咪人工呼吸啊，我知你會講呢一樣嘢。你自己仲問我即係想講咩啦？ 所以 其實你咁講咁多嘢，你都係想佢講。 你行咗，你行深水埗，你覺得好辛苦啦。你諗下喺度做生意，長期坐咗喺度嗰啲，佢哋會點樣？係咪？ 係啊， 你又唔可以走開喎，又唔可以唔開鋪喎。 同埋喺街邊，我琴日都去咗中環嘅地方，嗰啲地盤工人，兩點幾曬到，哇！就喺個馬路邊度做嗰啲建築嗰啲維修工程， 係， 我心諗。会唔会累低啊？ 所以已经好好啦。我觉得如果有暑热天气警告之外嘅话，仲会叫大家嘅就系室外有，亦都有啲。你有冇听我哋嘅职安噶？其实咧就有讲噶， 每休息30，每做30分钟就休息15分钟。 要有水俾佢哋饮。 冇错啦。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系咪每个雇主都一定会跟足程序？ 需要咁做， 一定 系啦。佢哋需要咁做，要提供呢一啲咁样嘅条件俾佢哋。 即系佢唔做系犯法嘅。 吓？ 系嘛？ 系啊， 有條例 你一定要有噶嘛，系啊。地方唔好以為嘅就一定係室外先至係咁樣喎，熱廚房都一樣啊。 係啊，講咗好多工作安全要注意啊。 你由第一集重温到而家啦， 乜真係學好多嘢。 係啊， 好似琴日我哋錄音嗰個啫嘛，我哋唔好講係邊個啦。 某位嘉賓 係啊，一路錄一路話好想翻屋企，點解咧？就因為錄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嘅就裡面嘅 situation， 佢全部做曬。 琴日講電力安全 係啦，例如就唔好話即係插到個插梳係同。同一個嘅插座度啦，包括佢做曬，跟住我就話會爆炸嘅你屋企。 佢係 artist 嚟嘅， 佢係 artist 嚟咯，係啊。 聽講佢試過一個插梳有8組嘢， 哇！即係插再插。 小學常識書都話唔可以咁嘅喎。 咁但係你唔知點解嘅啦，你係會諗嘅啦，好多嘢都話叫你唔好嘅啦， 好多嘢叫 你 唔好。嗱，舉例， 咁咪當咗嗰個係一個 art piece 啊，佢係 artist 嚟嘅。 可以咁講，咁但係之後好笑喎，嗰班人講我就好擔心啊， 好 想翻屋企， 越講越驚， 好想翻去掹插梳， 又配啲音樂碟呢啲， 越講越驚。 想知道係邊個嘅話，就請留意我哋嘅職安劇啦。我真係長知識啊，你唔好話。 好多電力嗰啲叫。你唔好做，你可能都做紧嘅。譬如话掹咗插梳，你要熄翻个掣啊嘛，红色嗰个掣，你会唔会熄啊？即系有时你掹完之后， 会啊， 系啊，我爷妈买手尾都要熄噶， 会 啊，系啊， 佢觉得系咩？佢觉得系嘥电啊。 咩啊？咩嘢 ？WiFi？ 冇所謂啊！ 唔係嗰個插蘇咪有個 有粒紅色嘅燈， 係啊係啊係 啊！ 真係㗎，你知唔知其實有好多電都係嘥咗喺你 stand by 緊啲嘢嗰度，備用狀態唔需要。 respect 楊媽媽 ，respect。 我都 respect 楊媽媽，你係啱噶，你係啱噶，你係環保小先鋒。 楊媽媽，我決定請你食飯，不過睇下你個仔點樣 嘅。冇啊，我驚你愛上咗楊媽媽。 咁啊點啫？ 咁啊嗌爸爸， 佢哋兩個嘅事啫。 是我啊，我要嗌佢爸爸爸， 跳唔落，跳唔落， 好混乱啊！啲关系 好惊，我即系一眼见到佢啊！ 喂，好啦好啦，睇下风骚爆人啊！热一天你饮咗少少水，继续啊你节目。 Oh,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做大事的人必须懂得：一，忍得住孤独。人生想要成功，要忍得住孤独。尤其是啱啱起步，为咗达到目标，可能要付出更多更多。当人嚟休息嘅时候，可能你仲一个人喺度默默无闻咁不停做，呢、这个过程系非常孤独。第二，受得起打击。当面对人哋一次一次嘅冷嘲热讽，面对客户对我哋一次一次嘅打击，你能够惊喜吗？你能够对得住吗？仲可以保持最初嘅初心同激情吗？第三，挺得住痛苦。人生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一路之上难免有好多嘅坎坷、泪水、痛苦。痛苦之后，通常人会有两种结果：一就系放弃，二就系强大。到底经历痛苦之后，你会选择放弃定系更加强大呢？第四，受得住压力。冇压力就会冇动力，大家都知道呢个简单嘅道理。但系好多人遇到压力就会选择逃避，选择放弃。只有当我哋调教心态，坦然面对压力，先会为我哋嘅成长注入无限嘅动力。做大事要挡得住诱惑，做人做事要坚守自己嘅理想同原则。只要坚守嘅系正确嘅事情，哪怕只有短暂嘅痛苦，都应该坚持落去。第六，经得起折腾。每一次嘅失败，每一次嘅泪水、汗水，将系不停咁折腾我哋，令我哋嘅发展道路充满荆棘。只有经过无数次嘅折腾，先会令我哋从中深刻咁体会到生活嘅真谛。第七，耐得住寂寞。为咗生活，为咗工作，为咗事业，好多时我哋嘅时间都唔能够陪喺我哋最爱嘅人嘅身边。咁你又愿唔愿意？第八，能够放得起面子。面子系自己俾嘅，唔系人哋俾嘅。害怕丢脸会令自己一世抬不起头，害怕失败亦都会失败一辈子。做嘢就要做嘢，有阵时怕丑系做唔到噶。第九，担得起责任。责任呢一个词语喺生活工作之中随时挂在口边。对于责任嘅解释就系咩啊？份内应做而未做，或者未做好应当为此承担嘅过失。责任有三种：家庭嘅责任、企业嘅责任、社会嘅责任。喺家庭之中扮演住儿女、父亲、丈夫、太太等角色；在企业之中扮演住员工、管理者、领导、老板嘅角色；喺社会之中扮演住公民、律师、老师、企业家等等的角色。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色，你有没有为自己的角色负担你应该负的责任？最后要做大事就要提得起精神，成日没离神气，好像这个世界很负了你这样，又或者做了很多事这样，到底你的精神能不能让你继续向前大步地迈进？所有老板都希望见到一个精神抖擞的员工，不希望见到一个好像冇瞓几日的人。今日开始积极精神正面地面对你所有的工作，祝你成功。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 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天天梦我、 厨房咁乱嘅， 哎呀家嫂，我头先叫阿仔整餐蛋面过我食咋嘛。 哎呀老婆唔好意思啊，我以为可以喺你收工之前就搞掂㗎啦。 唔紧要，我鍾意干净都係希望你哋舒舒服服啫。每个人都有强弱，我咁啱叻做家务啫。 唔知家嫂除咗持家有道，仲有咩强项呢？ 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一齐学好家风啦！ 好啦，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围啦，沙尔度气温非常之炎热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啊，天晴日景，酷热部地区有两成嘅骤雨，仲有雷暴。11点新闻报告之后，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你会怎样选？人生交叉，你会怎样？ 好了，开 跟住翻我哋呢个环节，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都有呢个环节噶啦。咁每一次咧有一套电影啦吓，当我哋教材啦吓，咁同我哋一齐咧，我哋嘅嘉宾啦吓，一齐倾倾嘅。咁啊， 唔系嘉宾啊，今日。 嘉宾主持 变咗姑姐啊，变咗我哋屋企人啊， 咁犀利！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姑姐早晨。 咁我哋要讲嘅呢一套电影嘅话，大家睇完之后，不如我哋都可以讲下，即系睇完之后有啲咩嘅睇法，或者有啲咩嘅感觉。拣嚟嘅呢一套电影都有段时间噶啦， 冇错， 系啊，都唔系最近嘅电影嚟。 姐姐的守护者， 冇错， 或者我哋讲下啦。咁我就好新嘅，因为我之前我 miss 咗，咁我琴日咧就因为今日讲咧，我就坐去睇啦。我越睇咧个心越。即系 抽住， 抽住，抽住。等我仲一路食饭喺度睇，几乎喊添，真系好感人啊！套戏 真系会喊。 有好多位咧，又佢台词写得好好啦，同埋佢嗰个感情嘅错综复杂，谁对谁错咧，系会令到你好不停谂嘅。其实佢咁做啱唔啱咧？其实佢咁做好似又唔系咁好，但系如果佢唔咁做，又可以点咧？咁样，所以都系几好讨论嘅一套电影嚟嘅。咁， 因为其实里面牵涉嘅有好多人啦，譬如可能有一对夫妇啦，佢哋有两个啊，对唔住，有三个小朋友。有啦，咁同埋嘅就亦都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即系关系喺中间嗰度过中复杂。我会觉得嘅就系最惨嘅，你会觉得冇人错 嘅，系、 其实冇人错，佢企喺佢自己嘅位置嗰度嘅话，佢、都一定系坚持自己系啱嘅。你只不过见到嘅就系话冇人错嘅当中嘅话，只系见到嘅可唔可以将嗰啲嘅唔好嘅地方嘅话，将佢减得最细，即系对于其他嘅人少啲去伤害嘅话，你已经叫做系好噶啦。所以其实嗰样嘢系值得好。仲有就系之后嘅一位律师。咁律师啦、法官啦等等，你会见到嘅就系呢一件事，其实都引起咗好大嘅回响嘅，因为其实讲紧基因改造 系啦， 又或者系即系呢啲已经系因为呢一个电影，甚至乎呢一本书咧，都系会喺美国嗰度系引嚟一个好广泛嘅一个讨论嘅。 因为当时呢本书咧，即系佢系有书呢、這个小说嘅 先 有， 然后有电影就改编。喺当时一出，其实系即系都好轰动，引起好多嘅讨论啦，世界各地。即系呢个伦理议题对佢嚟讲都系好新嘅，好、新的。其实头先都讲嘅，即系冇对与错，而且系每个人嗰个感受。你代入去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立场的时候，他那个感受你要 去用很长的时间去思考，是一个态度和价值观的问题。 好简单讲一下，或者那套戏开始的时候那个女女、 不如这样、可以由杨洋同我们介绍、 好讲一下故事。 姐姐的守护者 My Sister's Keeper 咁其实咧就系讲妈妈咧，因为女女海特咧自小就罹患咗呢一个急性前骨髓性白血病，咁为咗照顾女女海特咧而辞去咗律师嘅工作，咁全心照顾海特嘅妈妈咧，有时候都会因为照顾女女而迷失咗自己，眼入面咧就系得呢一位日渐衰弱同死神赛跑嘅女女，但系就忽略咗另外咧都系自己亲生嘅孩子，分别系杰西同埋安娜嘅。咁为咗拯救海特咧，而利用体外受精嘅方法咧，生下咗妹妹安娜。咁亦都因为利用呢一个人工方法啦，所以妹妹同姐姐海特咧，可以话系有完全 100% 嘅基因血型啊。咁所以一生落嚟咧，就可以为姐姐喺医疗上面咧提供到佢所需嘅东西啦，包括可能系脐带血啦、干细胞啦、骨髓等等。咁事实上咧，只要阿家姐海特一发病咧，阿安娜咧就需要跟入医院陪阿姐姐咧去做各种嘅治疗，亦都要为咗姐姐嘅病咧去忍受一啲针痛啊、医疗上面带嚟嘅疼痛。咁直到有一日咧，海特佢唔好彩咁样患有呢个肾衰竭啦，咁啊需要咧问阿安娜咧去借佢一个肾啊。咁啊呢个时候咧，安娜佢终于忍受唔到啦，佢嘅情绪咧亦都终于爆发啦。佢好勇敢咁样去揾律师，去寻求一个法律嘅途径咧，去为自己嘅身体捍卫，去捍卫呢一个身体嘅使用权。咁但系安娜呢一个揾律师去为自己挺身而出的举动呢，就令到全家人陷入了前所未有咁紧张的关系。咁呢一套电影可以话系带出了一个伦理价值观的矛盾，亦都挑战了一般人对于家人爱和忠诚的一个观感，同时都赋予了医疗定义的一个新意义。 如果你講開就倫理呢樣嘢，我覺得呢一套電影真係非常之好嘅教材啊！ 其實咧，佢呢個故仔咧，佢一開始嘅時候咧， 本身都是一個很幸福的，真係好美滿的家庭嚟嘅。咁、但係有一開始就呢個位咧，就係呢一個妹妹佢嘅出現啊。呢、這個妹妹嘅出世咧，其實即係喺香港一定唔會有呢個現象咧，就係、是當爸爸媽媽知道咗家姐有呢、這、一個所即係呢個白血病之後咧、其實當時佢係見咗個醫生喎、見咗醫生，而個醫生就俾咗一個選擇嘅一個方法佢哋咧，就係、其實就係冇一個現有適合嘅人去捐骨髓啦，咁亦都唔系话唔救唔到佢嘅，就系、是、用咗一个医疗科技，而家嚟讲咧就可能我哋就叫即系基因改造啊，嚟去制造一个佢合适，即净系符合佢嘅血型啦， 度身做 系啦，度身做嘅，即系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喺社会上一个冲击、因为究竟基因胎儿合唔合乎道德咧？ 但我记得电影嗰阵时睇咧，个医生有讲嘅，佢话嗱，如果喺法律上面，佢话 legally 咧，我系唔应该俾呢个 建 议你嘅。咁但系我话佢系咪话类似系我私底下即系 suggest 你啦？咁但系喺法律上面咧，咁样做就唔啱噶啦。 系啊系啊，咁但系呢个故事就系开呢一个开端，就系因为佢已经选择咗我要救个家姐，咁所以就系、佢就行一步，我照要呢一个妹妹，而呢个妹妹咧，其实又可以再深层，究竟佢系一个人啊？即系 B B 出咗世之后啦，吓、呢个试管婴儿出咗世之后，佢系人定系一个工具咧？ 备用者 系啦系啦，咁好啦，于是佢就顺理成章就出咗世啦。咁啊，其实就系一直咧都系救紧个家姐嘅，需要输血嘅，输血 做咗好多， 系啦，就好多医疗，即系一需要佢嘅时候就入手术室就系救。 咁如果一唔舒服嘅话，佢就一停一上医院咯。 因为佢嗰阵时细个，亦都冇发现，直至到佢 自己嘅身体都冇自主权。 系啦系啦，去到13岁到嘅时候咧，就开始就因为出现家姐出现肾衰竭啦。呢、个位就系个故事一个嘅转捩点，系啦，就要有一个抉择啦，就系、是、喂，我而家唔想再俾人撳住攞器官啊，攞血噶咯，咁我係咪有權去否即係否認否定咧 嚇 reject 咧係？咁呢個時候咧，佢就知道得睇到新聞就有一個律師好出名嘅咁樣，咁跟住佢就用曬佢自己嘅積蓄咧，就去揾一個有係啊，就入衝入去咁啊，揾一個有名嘅律師，就係佢就話俾佢聽，因為而家媽媽就要佢捐個腎啦咁樣，咁啊，我而家要告阿媽係啦，就係而家呢個事件。就系、是、由嗰个开始，即系争论点就系呢一个妹妹要去告阿妈呢度开始咧、就引发嗰个故事嘅情节啦。就即系究竟应唔应该告咧？咁、样， 即系佢保护翻自己嘅身体，即系又准我自己话咁就咁。 系啦，有冇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医疗嘅自主权咧？嗱、因为佢又未够，即系其实好多外国就16岁嘅，咁、香港一般都系18岁嘅咁样。咁、但系呢一刻佢就觉得，其实由我出现喺呢个世界上面。你有冇問過我？我係算我可唔可以嚟到呢一度？或者你我想唔想嚟到？我想唔想要救個家姐咧？咁咁於是佢而家就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反抗啦咁樣。好啦，嗱，而家呢個位咧，其實就正如頭先所講，每個角色每個嗰、那個人物咧，其實佢自己都有佢嘅自己嘅睇法噶嘛。咁先至可以繼續去發展落去。 可以啊。 咁所以如果係嘅話，我哋就即係留試下從爸爸媽媽嘅角度去睇先啦。因為媽媽都是整个故事里面一个灵魂的人物来的、即是他都有他坚 持 的。 是的要救个女 儿。是的、妈妈会怎样想呢就是。 妈妈。妈妈我有妈妈啦。妈妈呢其实呢即是爱成家人的。所以呢在他的角度呢就算可能当要进行一件事的时候呢某一些 member 可能会受到少少的伤害身体上心灵上但是如果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呢是令到全家人可以整整齐齐我叫整整齐齐。 对。 比如姐姐这样要她真的病死了那么不是整齐咯。对。那如果我能够在我的能力范围我想到一些方法是可以保持全家人都是继续下去的话活在一起，一齊相處，咁係最好咯。即係呢一樣嘢係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hole family， 成家人嘅福利。即係我係會成件事去諗嘅，即係唔係諗一個。當然啦，即係正如喺法庭上面嗰個律師就話，如果當唔係為家姐，淨係為Anna， 即係嗰個細女，你會唔會覺得你嘅做法太過 over act， 即係你做得太過分咧？咁樣，咁佢答法都係係嘅。但係我而家唔係淨係睇一個，我亦都會堅持翻講呢個在，我唔係淨係睇一個人。如果你話你咁樣對佢係咪唔好啊？可能係少少唔係咁好，但我而家睇成件事，當成家人都可以快樂地、健康地生活落去咧，呢個就係我最大嘅 目標啦，亦都係我做媽媽應該做嘅。 係、嗯、啊，即係作為父母咁啊，即係 唔可以切割咁嚟睇，唔可以逐份咁睇。你如果逐份咁睇係嘅，對個細女係唔公平嘅、嗯。但係我要成件事去睇，成個家庭去睇咧，我就唔可以。即係等於咁講嘛，你話去一啲國家打仗咁樣，咁係咪有人傷亡咧？係嘅、嗯，但係成件事佢就要成件事去睇咯。咁、嗯、所以媽媽嘅睇法就 是，即係媽媽切身之痛就係、是、即係自己嘅即係個骨肉咁一你一定係夠嘅、嗯，即係出於愛嗰個睇法啦。咁、嗯、如果係個家姐咧， 嗯， 你估家姐自己點樣諗咧？家姐 家姐嘅就係自己有病啦。係 啊， 我諗相信每一個病人嘅話，我自己都有照顧一啲病人，佢、 嗯、 一定係想求生嘅。 嗯嗯， 係啊，係、 嗯、 會用盡所有嘅方法都係希望嘅，就係可以俾自己有一線嘅生機嘅、 嗯。 但係。亦都有兩個你需要去考慮一樣嘢嘅，就是話，如果去到一個地步，知道自己冇得救啦、 嗯， 我仲繼唔繼續呢？ 嗯， 係咪？當然，若果話我有病，我希望可以自己好翻，咁我梗係會用盡所有嘅方法啦。但係如果去到有某一個地方嘅時候，我知道我自己亦都冇希望嘅時候嘅話，會唔會終止呢一樣嘢？但係最慘一樣嘢嘅就係、是，永遠科學或者係醫學係有奇蹟嘅、 嗯， 你係唔知道幾時停嘅，同埋幾時應該完嘅，幾時先至係叫做真真正正冇得醫啊？ 嗯、 我覺得係會呢一樣嘢會好糾結咯。但係如果我嘅生存係為咗要剝削咗我咁锡嘅一个妹妹，佢嘅一个身体嘅自主，又或者我睇住佢好地地嚟到呢一个世界，嗰、那个价值似乎系为咗我而活嘅话咧，我会好痛心咯。系、 嗯、 啊，我会如果佢真系唔，佢仲要系咁，我就会问一问嘅就系个妹嘅意愿啦、 嗯。 如果个妹系唔想嘅、嗯，就唔想啦。系、 嗯、 啊。 嗯即係你就都即係有一種即姊妹嘅情感喺度， 有呢個情感喺裏面嘅話，我亦都覺得嘅就係有時有啲嘢係唔應該再將佢嘅就係再繼續延續落去、 嗯。 如果你能夠知道嗰樣嘢已經係冇意義嘅， 係 因為你已經去到我已經腎衰竭啦嘛。 同埋你啊，即係頭先你都講到啊，即係求生，每個人都想求生 㗎啦， 病咁痛苦 係， 但係又即係又再諗下即係。久病啊，即係你都攤咗喺牀上面咁耐嘅時候， 我幾時先放棄咧？ 那個過程係好漫長， 好漫長，同埋已經做過好多嘅治療。 係啊， 我已經好痛苦啦、啊，我仲要我個妹同我一齊去承受。 係啊， 唔會 家人其實身邊嘅陪伴者、家人嗰個心路歷程都係痛苦嘅。 係 一齊痛苦嘅。 係啊，一齊痛苦。即係同埋留意家姐咧，其實佢都係一個青年期嚟嘅、 嗯。 即係佢自己都覺得我係。成長或者我嗰、那個求學啊，或各方面就係一個最繁榮，即係佢最豐盛嘅一個時段。個係咪去睇到生命中最精彩嘅嘢，先、至完結咧？咁樣咁、我古仔裏面咧，其實佢都有遇到一個同病情嘅一個 男 仔， 係 啊， 發生 都俾到佢有啲嘅睇法㗎。係、 做化療嘅時候識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如果咧，如果係個妹妹又點樣睇咧？ 嗱，我係妹妹嚟嘅。我就覺得首先第一，頭先阿媽咪都有講啦，佢希望成家人咧可以健康快樂咁樣生活落去。咁但係聽到呢度，我就第一個諗法就係、是，究竟我快唔快樂呢、我健唔健康呢、即係講下我出嚟呢、這個，即係嚟到呢個世界，我嘅喺你哋眼中，我唯一嘅目的就係要拯救家姐。咁我由細個到而家13歲啦、其實我又陪佢跟出跟入，隨傳隨到去醫院做各種嘅治療，又要吉針抽血。其實我諗我。要盡的責任啊，或者我要做的義務去幫家姐，我想都已經做到足夠，或者甚至乎是有多的了。即是來到這裡再要去捐個腎給她，因為在個電影裡面呢，阿妹都有講的，醫生有跟她講，如果你捐了個腎有什麼的影響呢，就是可能你生活上面呢，你每一樣東西都要很小心翼翼。她就問了，那為什麼我要生活，我本身可以好正常生活，但系點解我要變相要小心翼翼去做呢啲嘢咧？即係其實我都有我嘅人生目的啊、人生意義啊，有我追求嘅夢想。可能我第時要結婚生小朋友，又或者我可能即係工作上面有我嘅追求咧。咁但係因為我冇咗個腎，我變相有好多嘅生活上嘅部分我都要犧牲咗。咁、究竟我嚟到呢個世界上面？是不是就要為了去服侍我家姐？即我知道我都愛我家姐的，但是我覺得那個位置就是我要捍衛我自己的身體咯。 不 妹妹真係呢個位真係好特別，呢個好特別嘅妹妹，因為佢係基因改造，即、就、係、是、一個科學而即係、就是、一個醫學昌明底下嘅。但係其實都喺度諗就，究竟佢係一個人啊，定係工具？佢有冇感受呢？即係我俾人哋抽骨髓或者我抽血，次次入去吉針都好痛啊！ 嗯、 即係有冇人會去諗我嘅感受呢？其實都唔係話冇嘅喎，佢爸爸其實都知道噶，佢爸爸知道，佢個哥都知道噶。 爸爸無奈，因為媽媽太強勢，我覺得。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即係抽到嘅幾時咧？係咪即係而佢身體嘅每一樣，即係由血液到器官。究竟是屬於邊個咧？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姑媽唔係姑姐， 輩份高咗一定 係咯，姑姐 輩份高咗。 嗱呢一樣嘢嘅話，又要推翻去嘅就係呢個妹妹嘅出現啦。呢個妹妹嘅出現嘅就係講緊嘅話，究竟嘅就係爸爸媽媽要去決定生呢個 B B 嘅時候，唔好話係揾嚟拯救個姐姐。其實就算係。普通放之於我哋普通嘅啲家庭嘅話，佢哋都有千千萬萬個唔同嘅理由要去生多一個嘅。 係 咁，而佢要決定再生多一個仔或者生多個女嘅時候嘅話，嗰樣嘢嘅話冇得問個細問個 B B 㗎。係 係 咪啊？我要生佢出嚟嘅時候，基本上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你唔好同我講嗰陣，你唔好問過我想唔想救我家姐，冇㗎，從來都冇自主權 㗎。 佢生咗你落嚟嘅就佢生你落嚟㗎啦。 嗯， 係咪？ 係啊。 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咯。 所以呢個位置其實就係衍生我哋成日我哋會講到嘅一個即係。一个叫好学术啲嘅睇法就系，其实有冇一个自然嘅原则？即例如，即系话如果我哋某一啲道德观念去睇嘅时候，因为佢个基因胎儿已经系即系好刻意去人工去培植， 系 而佢出现嘅目的系为咗救个家姐啊嘛， 系啊。 咁但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就系喺医学伦理或者生命伦理里面呢、這个叫自然而律啦， 嗯， 即系因为佢根本佢出现，因为如果我个电影同个故事都有讲噶，佢、妹妹有讲到好多生命或者好多 B B 咧， 一开始嘅时候 一开始就已经讲咗噶， 好多 B B 出世有好多不同嘅原因，不 过 我得一个啫。我得一個，就係、是、為咗我姐姐。佢其實有呢個 concept 喺腦裏邊嘅 啦， 可能係佢屋企人 話俾佢聽。佢一開始電影就講咗，即係話其實佢嘅出現喺呢個世界上咧，已經唔係自然嘅。 佢自己亦都知道，佢都 呢個位即係佢已經係一個你可以講話一個唔道德啦。呢個現象就係佢冇得揀，甚至可能覺得佢係一個工具，即係佢唔係即係一個洋娃娃啦，就係、是、咁樣咯。咁跟住咧，所以而家係咁睇嘅時候，既然要發展落去啦。咁佢最后就系佢会唔会继续去告咧？因为其实佢因为喺呢十几年里面都慢慢建立咗一个情感啦嘛，系啊。咁佢当中咧，其实想即系佢最后要表达就系除咗佢系咪人，佢有冇一个选择身即系个身体嘅决定嘅时候咧，就遇到呢一个律师。咁、那个律师同个法官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喎，咁样 唔緊要，我係爸爸啊，姑姐。嗱，呢套電影我冇睇過，咁我就咁頭先聽大家講，同埋我再睇翻佢電影裏邊咧，我角色係一個消防員。咁如果個設定係一個消防員咧，消防員嘅責任就係拯救生命。而消防員最緊張係咩咧？就係消防車上面嘅所有嘅工具，因為我要救人。我每一件工具，我哋消防哥行過啦，佢哋哇擦到架車好靚啊，檢查啲工具啊。咁如果你哋係咁強調阿妹妹就係工具嘅時候咧，如果我做一個消防員咧，我都要愛惜我嘅工具，我要抹乾淨佢，因為如果件工具壞咗咧，我救唔到其他人啊。所以如果我真係好，我冇睇過冇受影響，我覺得如果我係爸爸，我同樣愛我嘅工具，我同樣。盡一百分的努力去救人，因為呢個係我的責任。 但我想問你，會唔會贊成你太太咁樣做咧？即係佢不停將個細女攞去做一啲嘅手術啊？ 冇辦法，因為救人，因為要救人。我前設我係消防員，我要咁做咯。係啊，因為呢個係我的責任嚟嘅，即係一個消防員同埋爸爸。我諗我會咁做，冇得揀。 我覺得爸爸咧，佢就佢比較理性少少嘅，同埋佢會睇到每一個子女其實佢內心嘅感受。喺呢一刻，即係好似頭先講，家姐即係久病喺張牀度醫院咁耐，所以佢中間就不如我帶佢出去兜兜風咯，去 海灘 啦，係嘛？你會見到依、這個佢。 爸爸呢個舉動就唔係工，即係當個女唔係 工具， 唔係工具，亦都希望咧有病嘅呢個家姐咧去睇下一個自然嘅世界係點樣嘅。 好啦，咁啊翻嚟十一點半啦，新聞報告， okay. 我哋繼續睇下呢個姐姐的守護者呢套戲嘅三十二度氣温，相對濕度65%。先睇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中央送赠香港的新一对大熊猫已经选定，大约5至8岁，身体精壮，希望他们能够在香港开枝散叶。率团到四川商讨大熊猫赴港安排的李家超说，感谢国家林草局考虑特区的希望和想法，选定一对合适的大熊猫。熊性体重120多公斤，动作敏捷，被评为聪明好动。雌性的体重大约100公斤，温柔可爱，被评为性情温顺。李家超说，这一对大熊猫现在在四川都江演基地作适应准备，稍后会隔离30日。来到香港之后，也要再进行30日本地检疫隔离，让他们适应新环境之后就可以同市民见面。会力争大熊猫在10月1日到达香港。海洋公园会做好照顾大熊猫的准备，包括优化居住设施等。武林圣母嘉年华今日起1年6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礼上以娱乐视像致辞话，今次活动是本港今年下半年的焦点盛事之一。嘉年华将武术和舞蹈结合，以别开生面方式向市民和游客呈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形容是推动中华文化传播、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好平台。他又說，適逢香港回歸20周年大日子，今次活動張添喜悅。大會說，今次活動有3000個來自港澳與內地以及海外超過10個國家的表演者，包括日本的82歲太極師傅、96歲的蔡李佛武術大師等，一共舉行超過60場表演和活動。美国总统拜登的年纪和健康问题持续引起讨论。继白宫发言人说，拜登并未接受帕金逊症治疗之后，白宫医生奥康纳亦都发表公开信，说拜登除了正常的年度体检之外，未曾见过神经科医生。拜登去信民主党国会议员，说理解各方对这场选举的担忧，但强调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作为党内总统参选人所承担的责任和负担。如果有人不认同他参选，可以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挑战他，呼吁团结并结束有关他应否退选的争论。拜登的对手共和党籍的前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就说，他认为拜登会继续竞选，因为对方很自我中心，不想放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50点，跌73点，总成交金额46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84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7.8跌8毫，美团114蚊跌3蚊，盈富基金18蚊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64.18跌4.4毫，工商银行4.3跌3仙，阿里巴巴71.9升1毫，建设银行5.36跌1仙，中国平安34.85啱啱跳咗34.8跌4.5毫，快手47.25升0.5毫， 中国海洋石油22.8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61.03，瑞士法郎0.899，加元1.364，人民币7.273，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41,532点，升751点。港金报22,02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42.25美元，卖出23,64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弥敦道深水埗方向近永兴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咁现时交通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喺大会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车多，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跟住再提翻你，尖沙咀加兰围系有紧急维修，加兰围近加连威老道唯一嘅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嘅时候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成绩表。湾歌同学会一年两个星期请到的嘉宾就是叶丽仪小姐，她会同大家分享她的音乐人生。星期六早上11: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涛安安歌同学会。 在我心中起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Hello， 我系太极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係一個快活人？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只要一個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愛嘅屋企人食下飯、傾下偈，咁就已經係最快活啦。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嘅風騷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 风骚快活人。 人生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会点拣？人生交叉，你会点？ 好啦，呢个环节翻嚟第二部分，讲嘅就系姐姐的守护者呢套电影嘅。我哋由边度开始再继续设计入去咧？ 系啊，因为头先咧，即系大家都感受咗啦，家姐啦、妹妹啦、爸爸妈妈嗰个立场，即系其实就系每个都冇错嘅，即系一定系有系基于爱同埋家庭去出发。但系而家呢个位置就已经去到咧，家姐肾衰竭啦，即系其实三个月之内你唔去捐肾嘅话，呢、這个生命就系危在旦夕啊咁样。但系我哋就喺度谂，這个生命既然系咁脆弱、咁短暂嘅时候咧。 究竟每一個人的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有些人他會覺得我想長壽，100歲、102歲都好，但有些人就覺得我不需要、啊、 開心過就夠， 是啦，精彩或者做了我自己的夢想理想就夠、嗯、所以這個位置其實就是每一個人的、那個、人生的態度不同、嗯、如果是這樣的話，現在這一刻即是家姐，家姐去到這裡了，即是現在即是病情惡化下去了、嗯，究竟佢點樣去睇佢自己個生命呢？ 其實佢人生圓唔圓滿嘅，係圓滿嘅喎。 嗯， 佢得到嘅就係家人對佢嘅愛啦，係咪啊？咁、而且嘅就係話成同埋成家人都為咗佢一個病嘅話，其實都搞到好混亂㗎，好 兜兜轉轉。阿媽又放棄工作， 係啊。咁、但係你都見到嘅就當中嘅呢一種嘅堅持，其實就係愛咯、 嗯。 另外一樣嘢嘅就係我覺得嘅就係兄弟姊妹之間嘅一種愛啦，係咪啊？同埋大家嘅理解。仲有个就系佢喺化疗嘅时候嘅话，都识咗咗一个男仔啊， 系啊， 佢能够感受到嘅就系作为一个少女，佢能够有嘅系一种 恋爱嘅恋 爱嘅感觉，系咪？虽然但系因为呢一个男仔走咗，我觉得更加能够了解到嘅就系话生命嘅脆弱，同埋嘅就系都上咗一个好好嘅一个生命嘅教育， 系嘛？ 自己有机会都可以好似佢咁样嘅，但系有时生命就系不断咁样去学识。點樣去面對失去咯？係 啊， 係咪？係 啊， 佢亦都可以喺其他愛佢嘅人失去佢之前嘅話，佢自己失去過，佢已經知道嘅就係當中嘅嗰樣嘢，係咪？其實又係人你必須係要學習嘅一個課題。咁、我覺得佢就係如果你就我頭先係擔任家姐嗰個角色啦，我會覺得其實夠噶啦，生命只要好不要長。如果你只不過係將我呢一個嘅即係臭皮囊又唔健康嘅身軀而去繼續去延長呢一種咁樣嘅痛苦落去嘅話，我覺得係不必要嘅，同埋係冇意義嘅。 即係家姐都係好痛苦嘅， 痛苦嘅。但係其實喺套戲裏面嘅話，佢都係會贊成個妹妹去攞翻佢自己身體嘅自主，唔好告媽媽係啦。不過只不過係因為咁 dramatic 嚟，佢告嗰個係媽媽啫，係咪？咁所以你會發覺就係即係當中你會更加有個拉扯喺度咯。咁但係我覺得嘅就係其實佢明咯。 是 啊，你嚟人生嘅一趟嘅话，你明白你嚟呢度嚟做乜嘢？你嘅生命系要学啲咩嘢？所有嘅嘢嘅话，爱情又有，亲情你又有嘅话，我觉得佢好圆满咯。 其实咧，妈妈个角色咧，佢做嘅事情咧，今时今日咧，好多嘅妈妈爸爸可能都做紧，就系咩咧？嗱，我觉得你继续生活落去，我一定要你，我要。即係 prolong 你嘅生命，有冇問過嗰個病人自己想唔想？當佢冇曬 quality of life， 佢每一天就係瞓喺病床，佢又食唔到嘢，或者就算好啦，就跟妹妹 donate 咗個腎俾佢啦，跟住再有毛病咁又點咧？同埋佢嘅生活一定永遠翻唔到一個正常嘅嗰個 stage 噶啦嘛，一定翻唔到噶啦嘛。咁你有冇問佢想唔想繼續活落去咧？咁樣嗱，好多爸爸媽媽就係我教要你學琴，我要你做咩？我要咩？我想你去做一樣嘢，我想嗱，佢想唔想咧？有冇問過佢想唔想？譬如戲裏邊有冇問？我个女仲想唔想喺呢个世界上生活落去咧？ 同埋个家姐咧，其实虽然佢个重病咧，你会见到佢其实系好乐观， 系啊，经常笑容满面， 系啊，经常笑容满面。 如果大家有留意过嘅就系、反而系真系病人嗰，佢哋更乐观嘅，因为佢就 系、 总之佢活一日，佢就系赚咗一日。 好開心噶，即係同啲姊妹即係佢我記得中間有一幕咧就剃光頭，咁媽媽又剃埋頭， 感受佢， 跟住去影貼紙相啊，其實好開心咁樣，即係佢都盡量 苦中作樂， 係因為佢其實都幾無奈，因為佢都唔知道自己仲可以行幾耐，但係佢都希望佢身邊人係見到佢。即係歡笑嘅一面咁樣咯，咁所以就係每個人睇嗰個生命嘅即係個意義都唔同啦。咁媽媽同爸爸會點樣睇咧？即係佢覺得點樣先為一個叫完美嘅生命咧？咁樣咧？ 頭先我聽到阿家姐咁講咧，我諗我會就阿家姐噶啦。即係既然阿家姐都話我好開心啊，好開心、啊。 因為所有嘅嘢都係為咗你啊嘛。 係啊係啊，咁、我覺得我會尊重家姐嘅。因為其實咧，佢都痛苦噶。 係、 如果知道阿妹又媽又 問，你全部所有人為咗我咁樣，你估佢唔內疚咩？ 同埋最終可能都係三日後就拜拜啦。我唔知啊，即係我覺得我真係就翻阿家姐船。 係，即妹妹其實慢慢在嗰個過程，即係打緊官司嗰個過程裡面咧，佢都不斷自己有啲思考，佢都改變，同埋其實佢都係真係好愛家姐，佢都見到哇流曬血咁啊，即刻衝去照顧佢嘅時候，甚至阿哥哥即係中間嗰個細佬啦嚇，佢都有一啲睇法，佢對。即係對家姐而家呢個情況，佢對生命佢都有啲嘅即係睇法，就會覺得係不如媽媽你問下佢意願啊，或者係點樣？ 因為見媽媽好固執啊嘛，淨係做自己想做嘅嘢。 係，所以延伸咧就係有一樣嘢就係，其實每個人睇生命唔同嘅時候，究竟最重要就係嗰個生命嘅尊嚴喺邊一度啦。如果都覺得我都想即係走得係有意義嘅。即係正如頭先，即係都講到喺個電影裡面咧，其實都會講，因為個接即係嗰個主題就叫做守護者嘛。 嗯， 即係守護其實係喺唔一定係我哋身體或者我親眼見到呢一個肉體喺度啦。其實我內心都可以守護，甚至即係經歷咗一啲家人嘅病嘅時候轉變嘅時候咧。你經常過咗，可能真係過世啦。但係其實你攞翻起嗰個回憶，都可以係一種守護啊，甚至都係一種愛嘅延續啊。 喺心裏邊守護， 喺心裏面嘅嗰個守護。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會睇到就係、是、第一咧，其實我哋就會講咧，好多時就係每一個人嘅生命咧都係獨一無二嘅。所以家人裏面三兄弟姊妹，甚至係佢爸爸媽媽，佢嘅每一個決定都好啦，我哋都明白佢係愛嘅，但係我哋知道生命係正正佢係獨一無二，冇有一個寶貴，咁所以咧，無論佢生命嘅長短係點樣，佢個價值依然存在。第二咧喺醫學倫理上咧，我哋成日都會強調就係一個叫不傷害嘅原則。喺套電影裡面咧，其實媽媽咧。就真係即係保護咗個家姐，就係、是、家姐而家要急需要血啊，急需要腎啊咁樣。但係佢就佢冇諗到一點，就係可能佢傷害咗嗰個妹妹啦，係啊。妹妹就係一個好似一個工具，係嘛？即、就、係、是、不斷咯。仲有人有傷害嘅喎、哦。即係其實都佢身邊其實佢都喺呢一個醫病過程中，佢都犧牲咗好多嘢。即係例如係佢其實佢忽略咗佢個仔。 係啊， 係咪忽略咗佢仔？ 個仔。 即係個仔都有青少年成長嘅時候，好需要父母關心。有幾幕都幾痛心嘅，就係、是、佢其實咧係有讀寫障礙嘅，係啦、啊。但係其實原來父母一直都冇發現，係、嘛？甚至係佢翻到嚟特登夜翻屋企啊嘛，特登夜翻屋企，然後阿爸就以為佢阿乜嚟嘅先。嘅起身就刷牙咁樣， 即係根本冇留意佢， 隱形啊呢、這個人， 根本冇留意佢 喺屋企度。 所以父母嗰個位咧，真係的而且個媽媽係集中咗喺家姐度。咁當然我哋， 但普通嘅家庭都會有嘅， 係都會嘅。你有啲 兄弟姊妹，家庭通常集中喺個細度。 未必 喺佢需要嗰、或者 佢覺得 錫 嗰個度， 認為需要。 係啊，有啲都係隱形啊。 係啊，不過如果我哋 真 係㗎， 真 係㗎，係啊， 一定有 㗎，有隱形真係慘 啊， 真係。係啊，即係父母如果我哋講咧，即係我哋希望就係自然嘅原則，就係無論有冇宗教信仰都好啦。有啲人就會覺得每一個生命嘅獨特嘅意義就係佢喺個成長嘅路裡面咧有崎嶇嘅。有好順坦嘅，即係一帆風順嘅， 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嘅，呢啲都係佢人生需要經歷嘅磨練。即使我要患咗重病好，或者我好健康都好，你其實即係你點樣去面對佢？點樣好樂天喺呢個好似個女主角咁樣，好樂天咁樣去繼續佢嘅生活嘅時候，其實呢個就係個寶貴同埋嗰個價值個意義喺度啊嘛。咁所以如果係三兄弟姊妹都係有個價值意義嘅時候咧，其實媽媽不妨。即係退後一步諗，家姐有家姐嘅生存嘅意義，妹妹雖然佢係基因改造，但係佢都有一個即係佢有一個自主權，或者佢都會有佢自己一個睇法嘅時候咧，咁就將呢個傷害即係減到最低，減到最低啦。咁當然喺醫學上，我哋就冇得去討論即係基因改造係即係道唔道德啊，啱唔啱單。科技嘅一日千里，即係好多嘢都可以做到。但係如果我哋或者同一個宗教個角度，同頭先我講一個自然嘅原則嘅時候， 我哋唔選擇人工嘅即係添加落去咧、我哋應該要接受咧，就係每一個生命咧都有佢嘅尊嚴，有佢嘅價值嘅時候咧、我哋就應該用翻自己選擇嘅方式去生活去存在，而最後其實就係、係可以揾到自己精彩嗰個人生喺裡面。咁、當然啦，即係喺醫學倫理上面咧，我哋好強調就係、其實最後應該係俾一個嗰個病人嘅自主權嘅。 佢、想定唔想？ 係啦，係啦，即係譬如你係能夠有一個雙意識嘅，或者我哋會提及到嘅，即係一個你要盡量將一個資訊講俾佢聽，有 知情權，病人嘅知情權， 知情權 係啊， 隱私權我哋都會提及到嘅。 係 咁，當然 呢樣嘢係有喎。 係啦，但係因為呢、個電影裡面嗰兩個妹妹咧，其實都係年紀輕嘅，咁所以就將嗰、權咧落咗喺個父母度。 係冇錯。 咁而個父母睇嘅觀點就係、我都係想延續佢嘅生命，但係爸爸其實到最後真係都好明白，即係其實就係、即使呢一刻佢最後離開啦、但我哋一家人依然嗰個愛仍然是存在的、仍然真的可以记得家姐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都活得很精彩灿烂。所以我觉得那个尊严位应该就是给到他们一个、尊重和那个、生命的自主呢，那就会即是会有一些价值咯。所以你会看到呢、书里面那个结局呢和个电影的结局呢就很不同。这个定位其实就是那个导演和那个小说的作者想带给人但俾觀眾會覺得嗰個正確嗰個睇法就係咩咧？就係、我哋自己會覺得就係每個人都係生命獨特嘅話咧，咁佢嘅生命嘅意義應該係由佢自己去抉擇咯。 係係，嘅長遠都係。 係長遠，咁所以喺即係延伸開去喺今時今日咧，好多人唔能夠接受嘅就係、一啲短暫嘅痛苦，或者即係突然間突如而來嘅意外，令到佢接受唔到呢一種嘅逆境。我好傷心，好難過。於是頭先都提及到啊，而家好啲養寵物，佢好快死咗，我放唔低啊！即係嗰個心情。於是乎就有基因改造嘅一啲動物，一模一樣嘅，就希望係啦，複製佢。至少我呢種心靈嘅安慰一直咁持續。但係其實你會點樣睇咧？即係咁樣持續落去， 你會唔會啊？即係 永遠都開心快樂嘅你人生， 可能。 好难讲。 之前年轻嘅时候会咁做，即系可能对于呢一个叫做咩啊？ 延续生命 心灵上嘅寄托会有种执着嘅。但我谂人越大咧，同埋头先阿姑姐有讲到，其实有时有一种嘅陪伴咧，系更加长久，即系嗰个 immortality 啊，即系将佢个精神啊，将佢记忆啊，其实摆喺心入面其实得啦，唔一定要即系将佢要实体化，又要 copy 多一只猫猫狗狗出嚟就。即系，我觉得其实有时系叫做延长咗自己嘅痛苦啊，用呢一个方法，即系你一直都放唔低佢咯。 系啊， 系 啊。所以其实就系、是、好多时候就我哋讲，我哋接受唔到痛苦咧，但系你调翻转啦，其实痛苦先越令你更加深刻嘅、即系嗰件事情，所以即系好多卡通片都成日提及到咧，即系嗰、那个。是不是人生全部都开心大笑的没有流眼泪的时刻呢、不是他反而回顾经历了很久之后呢你那个痛苦的经历你挨过了、虽然是痛苦或者流很多的眼泪、但是你想回转头的时候那个是很宝贵的回忆来的、所以我们成日有一样东西就是记住就是生命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每一个都是神圣而那个珍贵在那里、所以希望呢不要在乎那個生命的长短而同埋我哋要去有一种呢勇于去面对接受逆境的挑战、即係只要你觉即係你盡咗你嘅力亦都喺嗰段时间里面活得你自己觉得精彩咁其实就即係、已经係好足够 同埋其实会唔会係喺当中嘅话亦都会有可以讨论嘅有关于嘅就係一个生死嘅嘢呢好多人大家都会好驚去讨论死亡、但你其實死亡好正嘅，你先至知道嘅就係所有嘅嘢嘅都有限制嘅，佢有一個時限嘅、我冇人知道究竟係幾長。 係咪啊？但係往往佢做嗰樣嘢，佢就原來所有嘅佢都會失去嘅，所以你先懂得珍惜咯。 係啊，係啱啊。所以你提都有提及到咧，就係咧好多時咧，我哋會睇病啊，即係重病啦，或者一啲痛苦啊咁樣咧。呢個就係反而會令到人有覺醒，嗰個生命嘅價值原來我存在。你日日歡天喜地，即 係 天花就地，係啊，你唔會覺得自己係有意義地存在， 同埋冇分別啊嘛，成日都開開心心，跟住 好 悶 樂咁樣， 都係咁，係 啊， 日復一日咁樣，年復一年咁樣，係啊，搞到個肚腩好大咁。 片段入邊咧，阿爸咪堅持帶成家去沙灘， 係啊， 即係我都感受到其實因為爸爸媽媽知道。姐姐可能有機會隨時都會走，所以佢哋先更加珍惜一齊去沙灘嗰、那個即係天共聚天倫嘅嗰個時光。即係我都覺得 montage 嘅位置拍得好靚。 同埋呢個 montage 就係往往好多時候一家人咧，你記得嘅。你記得佢嘅就係往往係一啲好少嘅嘢，係 啊 係 啊， 好少嘅事，或者可能一家人 窩心， 你呢一世你都會記得。但係係咪啲驚天動地嘅嘢咧？係咪啊？唔係啊，即係我覺得一家人或者係你記得一個人嘅話，往往係一啲好笑同埋好 intimate， 你哋兩個之間係好好少嘅嘢。 係 啊，好啦好啦，我哋陣間同阿姑姐一齊去沙灘食 飲個茶啦。 即係我覺得要好地珍惜。我想即係帶出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可能我就唔好話爸爸媽媽叫你飲茶或者下次。先啦，你永遠都唔知嘅， 係 咪啊？ 啱啊， 係啊，你永遠都唔知嘅，即係好可能佢就係嗰次之後，唔知有啲咩事會發生咗。 所以生命倫理嗰個價值咧，就係我哋要珍惜每一個人寶貴。即係當下嘅時刻，你活好當下，同埋你將自己嗰個生命嘅價值活得更加精彩有意義，就唔好仲即係好強調嗰個長與短。你諗揾到你嗰個幸福，就正如電影裡面嗰幕就係佢見到個彩虹。咁其實每一個家人或者痛愛你嘅人咧，其實佢都係守護住你咯。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即係喺嗰個唔好放即係與生即係將個死亡放得咁。而是放在那個生命的價值和那個尊嚴裡面，這個才是我們，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學習去積極去面對，這個就是一個正向的人生了。 好，再一次多謝今天我們這個， 多謝姑姐， 多謝姑姐。 Feels like home。 Something in your eyes makes me wanna lose myself, makes me wanna lose myself in your arms. There's something in your voice makes my heart beat fast. Hope this feeling lastsRest of my life. If you knew how lonely my life has been, and how long I've been so alone. And if you knew how I wanted someone to comeChange my life. moment means to me and how long I've waited for your touch. If you knew how happy you are making m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love anyone so much. It feels like home to me, feels like home to me, feels like I'm all the way back where I come from. It feels like home to me, feels like home to me, feels like 中午十二点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三十三度嘅温差，湿度67%。好，而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哔哩吧啦，嚟接翻我哋阿飞利。 Hello， 大家好。 有几好啊！ 好嘢食， 好靓啊！你今日整嗰啲嘢食嗰啲相， 系啊！ 我以为你话我靓添， 唔系今日因为阿 Billy 咧 send 咗啲好正嘅嗰啲相俾我哋， 系啊！ 你自己讲啦。 我今日咧就会教大家整一个甜品嘅，今日边黄菜，咁但系咧。本来咧就想拎翻嚟俾大家分享嘅，但系咧三十四度嘅高温咧， 行到一半都融晒啦，点攞俾你哋啲？ 咁即系话全世界唔需要买雪糕外卖啦， 我又做甜品啦， 系啊， 你咁样讲啊，即系诋毁我啫， 诋咩毁啫？ 系 啲人咁点买雪糕出街啊？ 我好少撑佢嘅，但系今次我 系咪啊？ 系啊，我都撑佢。 唔系啊，边因为你个真实就系太靓，同埋整得太好食啦，拉高咗 expectation。啊，头先阿约佢一话，今日 Billy 嘅相，我话好嘢啊！今日又 有食 啊！ 佢冇带嚟，你俾咗个错觉，以为咧今日咧你睇完相就有实物嘅啦嘛， 点 知净系得相。 嗱，我会咧喺个视频嗰度咧送俾大家食噶啦吓，大家想食嘅话咧就喺个视频度食啦。 唔系唔系，佢讲一句眼睛吃冰淇淋， 梗系啦。 咁总之一阵间边王菜就讲呢样嘢， 系啦，睇咗当食咗， 系啦。不过咧咁热嘅天气啦吓，通常我哋屋企咧都会冇乜嘢做嘅时候咧就会睇下电视。 梗系啦，最好啊，煲剧 系啦， 同埋听风骚咯。 梗係啦，一路睇電視，一路聽風騷， 使睇電視啊，聽風騷啊！ 嗱，而家嘅小朋友咧，好多時喺屋企咧，就會攞住部 pad 啦嚇，咁啊自己掃自己中意嘅內容啦，例如係哇，我中意睇打機， 大人都係啊，唔整小朋友， 就成日睇打機，成日睇，係啦， 我從來唔睇整教人整甜品嗰啲，我全部唔睇。 梗係啦，阿小強哥佢中意睇嗰啲嚇， 嗰啲嘢 係啦， 眼睛係冰淇淋。 唉，唔好講，唔好講嗰啲住啦，今日嚇我講翻我嗰啲啦。系啦，嗱细个咧，因为咧我哋喺外国嘅时候咧，最快融入本地文化嘅咧，当时冇 pad 噶嘛，又冇得上网噶嘛，系咪？咁啊逼住要睇电视， 系啊，学得好快噶，其 实系啊，睇电视咧，嗱除咗学到本地嘅文化之外咧，仲可以学到好多嘅英文啦，系啦。咁我细个咧就有几个嘅英文节目咧，我啊成日睇嘅。咁 OK， 喺加拿大睇咩啊？ 系啦，嗱呢几个咧游戏节目嚟嘅，游戏节目咧就其实呢几十年咧，你真系谂唔到，几十年都仲做紧呢个游戏节目噶， 长青 嘅 系。啦 嗱，即係類似呢啲 嗱 ，Wicked Link 就比較係新啲嘅啦。嗱，而家香港咧電視台咧有個叫做《私家大戰》嘅啦， 係 啦，係嗱，我細個咧有睇嘅。嗱喺外國咧已經係做咗好多年嘅啦，就即係七八十年代開始已經做嘅啦。咁啊叫 Family Feud 啦。咁啊其實玩法啦，大家都知道啦嚇。咁啊嗱，我哋今日嘅 topic 咧就係。 你估问一百个人最中意食嘅甜品系乜嘢啊？ 我讲甜品， 我真系好疑问，佢真系会去问一百个人嘅。 我唔知道佢嗰個 research team 係咪真係有做到啦？ 係自己諗㗎， 係啦，係啦，但係多數都係一啲非常 popular 嘅，係 啦，人人都知道嘅嘢啦，係啦。咁有人幫你做埋本地嘅一啲市場研究喎，話俾你聽。嗱，一百個人裏邊咧，佢哋講呢一樣嘢，講嗰樣嘢，咁你好快脆咧就會知道咧啊，原來當地興啲乜嘢啊，食啲乜嘢啊，啲人諗乜嘢啊嘅諗法啦。咁同埋咧有一樣嘢就係咧，當自己英文唔好嘅時候咧，佢就會打埋上去。 點樣講？ 第一位，第二。以為第三 部 cap 啊， 係 喎， 學生字啊， 係啊，咁呢一個咧，即係我成日覺得，如果而家有機會啦嚇，再接觸一個陌生嘅環境嘅底下咧嚇，呢一個節目咧就最好睇噶啦，係啦，有小朋友咧都應該 有娛樂性， 係啦， 有資料， 係啊， 好啊， 又可以同阿媽講，我就我唔係睇電視啊，我學嘢啊，咁我十個生字啊， 係啊，同埋同一個嘅方程式咧，即係諗唔到啊嚇，而家外國嘅電視台咧都可以 run 十幾，唔係十。幾年啦，幾十年都係。 你唔覺得外國嘅電視台係可以同一個模式可以做好多年嘅咩？做到佢哋個 MC 已經老曬啊，都係佢嘅喎。 唔單止遊戲啊，Friends 嗰啲做十幾年嘅。 係啊，即係同一個電視節目可以做咁耐咧。 好多季㗎做， 係啊， 你受歡迎就得㗎啦。 係啦，大家有個慣性嘅模式啊，因為可能嗰邊嘅娛樂又唔係好豐富啦。 晏晝就係呢一類型，係咪啊？有啲 soap opera， 係 啦。咁跟住就到夜晚嘅話，又會有唔同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有啲音樂節目，一模一樣嘅。夜晚就有一个 night show， 系啦， 系咪有啲名嘴去主持？ 系啦，平时礼拜六日佢哋冇乜节目咧， 冇乜嘢做， 系啦，多数就喺屋企可能嗌个 pizza， 系啊， 一家人坐喺度食， 日日都冇节目， 系冇嘢玩， 外国就系咁噶啦， 喺树边啦都系嘛。 系啦， 好鬼闷噶。嗱， 另外一个节目咧就除头先我讲呢个私家大战，即系 Family Feud 啦吓。咁、 嗯、 另外一个节目咧，我好中意睇嘅 ，OK 就叫做 The Price Is Right、嗯。咁咧就 格格， 你听过未啊？ 格格专家， 系 格格格格。 好 啦， 專家， 係啦， 係估下呢樣嘢幾多錢，係咪？ 係估中咗佢俾你噶嘛？ 係啦， 係 嗱，佢咧細到啦嚇，可能今日咧我哋估係洗頭水幾錢，今日咧就估下一個碟嘅一碟薯仔幾多錢，即係咁樣開始估嘅。咁啊開頭咧呢個節目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一班嘅現場觀眾 ，OK， 跟住咧就抽四個觀眾落嚟，咁抽四個觀眾嚟咧，佢哋由一啲嘅細嘅 item 開始啦，嗱係估洗潔精嘅，好。咁今日咧，洋洋估幾多錢？阿 鋭鋭估幾多錢？ 係啦，但係咧，大家咧就唔可以估 over 嘅，唔可以過嘅。OK， 所以咧，你就會叫有啲人咧就話零，唔使錢，係啦，咁啊就博其他人 over 咁樣。咁如果 哦， 係啦， 即係幫人哋估錯， 係啦， 咁啊唔好玩咯，個個都估零， 係啦，咁啊唔會嘅，有啲會好近嘅嚇。咁如果估啱咗之後咧，你就可以由細獎品咧就一路去玩入圍，玩啲大嘅獎品啦。咁呢個遊戲有啲咩好咧？你可以睇到當地嘅價格係乜嘢啦嚇。 你好犀利，每一樣嘢諗到有個用處， 係啦， 你每一樣嘢都功能性喎，你係啊，真係好難食你。 我覺得佢好功利啫， 係啊。 佢每一樣嘢賦予一個意義，咁人生咪好有意義咯，係咪？好嘢係好嘢 啊， 真 係 係 啊！除咗話一啲音響啊、洗衣機啊幾錢之外咧，咁你就可以留意到咧，嗱佢最尾嘅 grand showcase 啦 ，OK， 即係 花園嗰啲嘢嚟嘅，我記得係 一間屋一個 apartment， 係一樣嘢啊！喺個 grand showcase 咧，有成可能係五六樣嘢嘅，可能有一架車啦， 真係咁貴 啊！ 有時好誇張， 係啦 ，the price is right 真係好誇張嘅 ，OK， 嗱有架車嗱佢個 showcase 一架車啦，再加一個音響。再加sofa 啦，再加一個電視啦。 但係你又要估呢啲嘢嘅價錢， 係啦， 總共 係啦，總共幾多錢？ 好吸引， 係啦。咁佢每次出嚟嘅時候咧，佢唔係就話有架車咁啊，有個 show girl 係啦，有個女仔， 女仔係啦，好靚嘅就咗出嚟。嗱呢個咧就係2024年嘅新款嘅乜乜乜車，嗱即係你睇佢個冷氣乜啲啲啲個 sofa 咧出嚟，你睇下個真皮咁個女人咧就 係 啦，坐上去啊，撳下個 sofa， 哇好舒服啊咁樣。 果然睇得好細緻喎， 梗係啦。 因為有個姐姐喺度， 係啦，馬老師有睇過係咪啊？ 我未同你好翻， 係啦。咁呢個又好好睇嘅，最尾咧喺呢一個 finale 最尾 grand showcase 咧，就有兩個嘅勁敵啦。大家就估幾樣嘢夾埋咧，可能係。 12万美金， 嗯， 一个咧就系14万美金，咁样睇下边一个股，咁睇下边一个最近，一赢咧就所有嘢 俾晒，系啊， 系啊，即系讲 即系，一系赢晒，一系输晒嘅啫喎。 系啊，即系你睇下赢唔赢到嗰个 showcase 咯，系啦，之前嘅礼物就你赢到就系你噶啦，咁但系呢个 grand showcase 就咁样嘅，咁即系当时外国嘅电视台好有财力啦，又搵到好多 sponsor 啦，系啦，咁所以呢个好好睇嘅，因为即系睇到人嘅反应啦，哦，原来呢一样嘢系咁受欢迎嘅。 你都可以玩啊嘛！你喺屋企一定估嘅。 我想問下你有冇參加過現場？ 點解你報告？唔係，對唔住，即係你報名 玩， 報名去玩。 唔係，我有玩過另外一啲嘢嘅。 你玩咩啊？ 因為咧有一次電視台咧，我就見到咧。有啲叫做小朋友嘅 Kids Club 啊，喺個電視台嗰度，咁做咩嘅咧？就係話嗱，今日咧我哋嘅生日之星咧就係邊個邊個邊個邊個邊個邊個。如果你都想做生日之星嘅話咧，就寄信嚟啦。 香港都有嗰啲兒童台係有嘅，就打你個相出嚟，係嗰只 Eden 四歲， 係啦， 你就參加嗰啲啦。 係啦，我就參加。 但 係 你嗰時都唔細嘅咯喎。 唔係都係十一二歲咁樣啦，係啦， 青少年。 咁我係啦，我都寫過自己個名都唔係。我知道 有冇打？有冇打？ 咁梗係有啦！ 哎呀，好開心！ 即係佢會唱首生日歌俾你聽。 唔會，即係我生日嗰日就會喺個電視嗰度嗱。而家有邊個阿悠悠生日？有邊個生日？有邊個生日？咁樣有幾個名出嚟？咁見到個名咧就 好開心 啦！開心啊！ 喺呢個沉悶嘅日子裏邊咧，即係有一絲嘅涟漪啊！你明唔明啊？ 開心幾日㗎啦！ 好興奮㗎啦！嗱，咁仲有一個節目咧要介紹嘅，就係咧。叫做 The Wheel of Fortune，Wheel of Fortune 就幸運輪啦，係啦、 啊， 咁其實咧就每次有三位嘅參賽者嘅，一開頭咧。阿思怡哥哥咧主持咧就會同大家講嗱，今日咧就係馬老師嗱，咁佢咧就一位老師嚟嘅喎嚇，咁啊佢有幾個仔女咁啊乜乜，咁咧佢嚟呢度咧就想乜嘢啊？馬老師你講下啦， 識女朋友 啊嗱，我嚟啦，乜 喂，你 通常好想 我 係 我， 通常好想做啲咩㗎？ 通常咪會講下話，我希望咧贏少少錢啦，俾阿仔買架車啦，係啦， 即係問下佢呢啲嘢， 係啦，問佢呢啲嘢啦。咁中間咧三位嘅參賽者中間咧就有一個好大嘅旋轉輪。俾大家嚟揈嘅，咁上面每一格咧就有唔同嘅錢啦，有可能係100蚊、200蚊、300蚊、400蚊咁樣啦，咁你睇下揈到幾多啦。咁跟住咧，亦個大型光幕，大型光幕上面咧就有好多嘅字嘅，咁咧就會介紹會有個反牌咁樣啦。跟住咧，嗰個熒光幕上面咧就會寫住一啲你估唔到嘅嘢先嘅 ，OK， 逐個英文字去估，例如可能係。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嘅 ，OK 呢、一句咁啊，有啲英文嘅言語或者啲 saying 啦，跟住咧你 Wheel of Fortune 咧揀咗，譬如我 spin 一 spin 咗之後咧係100蚊嘅，咁我就話啦，我要 T 字。咁睇有幾個 T 字啦，每一個 T 字咧 就會開啦， 就會開啦。 即係呢句裏面個有 T 字嘅就會開， 就要估翻呢句説話出嚟啦。 係啦，咁如果有三個 T 字嘅，咁我咪有300蚊咯。 哦， 系啦，咁有时如果冇 T 字嘅，咁咪到下一个参赛者到你 spin 啦咁样咯。 咁最后估中咗呢个星，咁点啊？ 咁 咩礼物？ 咁啊，有一个大奖咯，可以赢晒里边嘅钱啊，或者系赢晒一个嘅 jackpot 咁样咯。咁佢好多嘅言语嘅，或者好多嘅 saying 嘅，或者好多嘅英文歌嘅歌名啦。咁透过呢个节目咧，你又可以学 呢 个 系 英文， 真系学 呢个真系学到。 系啊 ，The Wheel of Fortune。咁同埋咧，好得意嘅就睇到好多人咧，佢哋外国人咧，对于钱咧嗰种嘅。玩遊戲嘅興奮咧，例如啊，一路 spin 一領嗰個嘢嘅時候咧，大家就話 come on come on big money big money。 其實我諗唔係就外國人嘅，就外國人對於錢都係有啲個 好興奮嘅嗰種嘅感覺，係咁啊，所以係咯，所以呢幾個節目咧睇完之後咧，你可以了解到個當地文化啦，咁同埋 有人性啦， 有人性啦， 又有姐姐啦， 梗係啦。 頭先你話有啲獎品小姐噶嘛？ 係啦，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平時我哋係有一次咧，我哋喺學校咧搞大食會。我了解到當地的食物文化咧，有個家長咧就帶咗一個玻璃兜，有一層層嘅蛋糕，入邊咧就有唔同嘅生果嘅。咁咧呢一個就我今日要介紹嘅 B 房菜咩嚟噶？雜果蛋糕啊！ 呢個咧就差唔多叫雜果蛋糕啦，叫 Summer's Trifle。OK， 有冇中文啊？ 叫做啊雜果層層巴菲布丁啊！ 冇嘢，算啦算啦。 夏日巴菲。 嗱，其實咧就係我頭先咧 send 俾你嗰個相咧，差唔多嘅。頭先咧係啦，我就係咧我自己做嘅 version 咧，就係一杯杯啦。但係通常咧，如果帶去 party 啊，或者帶去 potluck 啊咁樣咧，一個大盤嘅。 哦，原來可以帶到出去嘅。 就唔係話天氣熱帶唔到， 係啊， 而家先至知。 嗱，如果咧你有個大嘅手提冰箱啦，天氣又唔係咁熱啦，揸架車咧真係可以帶去周圍。 我有啊，我有啊， 啊 我又有冰箱。 喂，真係整得好靚， 你要乜嘢 啊？整得好靚。 嗱，呢個好靚。嗱，呢個甜品咧，因為咧成日馬老師咧又話，誒咁難整，呢個好容易整嘅。嗱，材料咧有幾樣嘅，首先咧。我哋唔焗自己嘅蛋糕啦 ，OK？ 我哋出去買一啲嘅蛋糕，現成嘅蛋糕，咁可以做出面嘅蛋糕卷啦，或者可以用雪芳蛋糕啦，幾樣嘅材料或者係一啲梨 蛋糕 啦， 入邊咯， 係啊，喺個底嗰度 蛋 糕㗎，係啦。嗱，首先我哋鋪一層嘅蛋糕，其實咧呢一個叫層層疊嘅甜品嚟嘅，一層嘅蛋糕，再一層嘅生果，再一層嘅 蛋糕 醬， 哦， 醬咧係可以係吉士醬啦，或者係 whip cream 啦，跟住咧再加。加翻蛋糕，跟住咧又再嚟多一次， 重複一次， 通常就做我哋兩三兩層蛋，每樣兩層到啦， 我即係總共六層。 系啦，咁上面咧再加翻一啲嘅 whip cream， 系啦，咁跟住咧再撒一啲嘅防潮嘅不溶嘅糖粉啦、，OK， 因為糖粉我哋撒上去嘅時候咧、powder sugar 咧都有一啲係溶或者唔溶嘅，揀啲不溶嘅糖粉啦。 咩叫防潮啊？ 防潮 咧， 即係可以擺好耐嘅。 係咯，擺好耐噶嘛，可以係咪？ 即係天氣熱都可以唔溶，只要天氣熱都不溶啦。 攞唔到過嚟， 天氣熱都不容啊，馬老師。 天地有啲有 真係天地不容啊， 天地不容， 天地不容，但你冇得嚟都係天地不容 啊，係天熱不容啊， 亦都係天理不容啊， 天熱不容， 係啊，天氣不容啊。 嗱，講埋先，嗱，頭先我哋講咗蛋糕嗰幾層啦，咁我哋買現成嘅蛋糕啦，咁最緊要咧，蛋糕咧就要夠鬆化夠腍啦，咁其實紙包蛋糕咧，我覺得都好好嘅。OK， 咁啊， 幾好啊，索曬。 啊！將啲蛋糕咧切粒啦，切一層層啦，咁跟住咧鋪咗底先。頭先講啦，我哋嘅果醬啦，其實果醬咧就可以用而家咧summer 夏天啊，好係啦，好成日見到嘅藍莓啦，同埋士多啤梨啦，將佢哋咧切好一粒粒之後咧，就擺落去個鍋嗰度，煮一陣間，加啲糖 煮啊， 係啊，煮咗之後咧就變成一個嘅果醬噶啦。OK， 咁佢又唔會好乾，係啦，煮溶佢，佢唔會果醬咁結嘅，稀身少少。咁我哋咧再將呢一啲鋪上去個蛋糕面啦，用蛋糕嗰個嘅濕度咧就吸曬嗰啲嘅果醬，跟住咧上邊咧我哋可以擺 custard 啦。custard 吉士醬啦，我哋可以用幾樣嘅嗱，吉士醬咧，我哋可以用買啲吉士粉啦。 嗯，有冇吉士先？ 嚇、啊， 有吉士先好啦。 整完就有 嘅。冇 吉士， 冇吉士用第啲 吉士醬啦。 冇吉士，帶啲蛋糕過嚟。 係啦，或者 佢驚溶啊，所以咪冇吉士啊，佢驚佢擔心溶。 我下次下個星期真係唔知煮乜啦。 我理得你啊！ 嚇、 啊， 要 帶得到 都冇所謂啦，我哋都冇得食嘅，你中意點咪。 继续 啫喱咯，阿马老师中意食啫喱， 啫喱粉 你 煮， 系啦， 好啦，继续， 系啦，咁啊吉士酱啦，吉士酱咧其实可以买一罐罐嘅又得， 系噶， 买啲吉士酱嘅粉捞落去 开又得， 煮开又得，系啦。跟住咧，我哋再上面咧再鋪一層嘅生果啦。生果咧係可以係頭先講嘅藍莓啊，或者橙啊、士多啤梨啊，其實乜都得嘅。呢一個咧，其實外國人嘅屋企咧喺個雪櫃裏邊咧， 一定 有好多嘅甜品噶嘛。 係啊， 其實咧就真係大集會。你屋企有啲咩雪櫃裏邊用唔曬嘅 擺埋落 嘅嘢，擺曬落去， 即係雪糕啊、啫喱啊， 例如 係 啦，有時你煮，因為成日我哋外國。嘅廚房都會成日煮 brownie 嘅，我唔用蛋糕，用 brownie 底得唔得噶？得，冇所謂嘅，香蕉又得，係啦。總之咧個效果咧就做到一層一層一層，咁上面咧最尾就擺翻啲 whip cream， 用啲用一把嘅刀啦，刮翻平佢嘅靚面啦，咁啊上面咧砌士多啤梨啊、藍莓啊、提子啊乜乜啦，咁啊鋪到靚靚就得噶啦。 如果係嘅話咧，可唔可以做個餅底啊？餅底如果你做一個可以雪嘅 cheesecake 咧，你咪可以用嗰啲消化餅，咪將佢揼爛佢，跟住唔知要撈少少。 通常就唔會嘅。如果 trifle 嘅話咧，嘅意思咧就真係食落口咧會比較係 濕啲嘅， 濕啲、鬆啲。 冇，因為 cheese cake 比較硬。 係啊，因為個餅底嚟嘅，我真係個底啫。即係如果我屋企，我唔想出去買雪芳蛋糕嘛。 一啲嗱，總之咧，呢個蛋糕咧，係啦，睇落去咧，未刮開佢嗰陣時咧，未畢嘅時候咧，就好靚嘅。一畢咧，你就會覺得入邊哇，點解入邊爛渣渣、爛溶溶 啊？ 係 啊， 撈埋曬，但係咧，係啦，一劈嘢咁。但係當你雪凍佢咧，擺喺個雪櫃度一晚啊，第二日咁食一個 summer 一個夏天嘅甜品嚟講咧，哇，非常之好嘅，又夠啊唔好講啦，唔好講啦，係馬老師望住我，係總之唔係咁好食噶啦嚇，係馬老師 冇乜胃口， 好食噶啦，係 而家講乜都無謂啊。 親密裡透露，想你知，我覺得其實已早佔引你顛倒，最憧憬感覺到有愛慕。Wrap me in love, can't get enough. You're all I think of. I'll keep spinning. I have been dizzy. 情话调转焦点。I have been dizzy. 唯独为此不变。I have been dizzy. 期待被你体贴。心情不透 I've been kinda crazy You cannot call your baby 请好好接受拥抱接受紧抱情 今日嘅就 Dizzy 去到12:29，非常炎热，33度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好啦，睇十二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等，翻翻嚟继续咗半小时嘅风骚快活人。今日一个好特别嘅片段人间，阿 Billy 会一齐参演嘅，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房委会建议今年10月1日起，公屋加租10%，平均加幅230元，头3个月豁免加幅，即系新租金延至出年1月起实施，公屋富户除外。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如果有住户有短期经济困难，可以透过租金援助计划得到协助。至於綜援戶的租金是由政府繳付，所以加租不影響這一類的住戶。何永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頭3個月豁免加租，寬免金額涉及5億7千萬元，認為已平衡各方面。他說希望在照顧到有需要住戶的同時，加租可以讓當局財政較穩健，讓公屋管理持續做好和健康發展。他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解釋，租金檢討機制多年來都有效，每2年檢討一次，平衡了行政操作和當局所需的數據。政府明年收回大欖隧道的專營權，當局提出3個擬議收費情景，包括固定收費和分時段收費模式。其中按時段收費方面，私家車在非繁忙時段減至20元，繁忙時段收45元，的士就劃一收30元。運輸署助理署長梁世豪說，調整收費是希望能夠分擔屯門公路的車流，但下調幅度要做到平衡，一個重要原則是希望大欖隧道保持暢通。梁世豪在一個電台節目說，運輸模型推算的情景顯示，如果收費下調至35元，大欖隧道就會開始塞車，當局不希望減價之後令大欖隧道和屯門公路兩條道路一起塞。北約峰會稍後在華盛頓舉行，預料其中一個焦點議題是俄烏戰事。北約亦都邀請了4個印太地區的夥伴國，日本、南韓、澳洲和新西蘭出席，4個國家亦都會另外舉行首腦會議，並考慮召開分別有美國總統拜登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參加的會談。南韓總統尹錫月說，會和北約領導人討論朝俄深化合作對歐洲的威脅。 又奉勸莫斯科考慮清楚南韓抑或北韓更加重要。尹石月指出，韓俄關係的走向完全取決於俄方取態，韓方將會視乎俄朝之間的合作情況決定對烏克蘭提供何種援助。克里姆林宮回應說不同意尹石月的說法，指出平壤與莫斯科形成夥伴關係，而首爾參與國際社會對俄制裁，俄方支持與所有國家建立良好關係，反問如何能夠與對俄持敵對態度的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今個禮拜餘下時間持續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在中午12: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的熱壓力是頗高，請採取適當的防暑措施。另外酷熱天氣警告亦都生效，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443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48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84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7.8，跌8毫；盈富基金17.99，跌9仙；美团114元，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64.18，跌4.4；工商银行4.31，跌2仙；阿里巴巴71.95，升1.5；中国平安34.85，跌4毫；建设银行5.36，跌1仙；中国海洋石油22.9，跌2.5；快手47.15，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61.07。瑞士法郎0.898，加元1.364，人民幣7.273，英鎊對美元1.281，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經平均指數報41,658點，升877點。港金報22,020元，跌12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2,366.88美元，賣出2,367.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 FM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咔咔咔，有我哋有快乐。 今个星期嘉宾有高浩正、陆海怡。 好多家长会好担心啊，即系佢哋学唔学到够嘅嘢啊，或者我哋俾唔俾到足够嘅爱。我自己觉得最紧要系我哋两个好相爱。咁我哋就系身教俾佢睇到关系系应该点样去处理嘅，让佢哋有一个好安全嘅平台去成长咯。 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咏仪、林思敏，有佢哋有快乐。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快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

啊，仲有啊，师傅教我咧，帮客人维修乐器嘅，除咗要用耳仔听下啲音啱唔啱之外咧，最紧要就系用个心去听，听下件乐器，睇下可唔可以配合个乐手弹奏出乐手想演奏出嚟嘅效果咧。最紧要一定要打动到乐手同埋听众嘅心。 后生仔， 嗯， 你就系帮人哋维修乐器嘅师傅。 哦，我未够班，其实我咧都系边做边学嘅，仲未系大师傅级咯。 咁你师傅退休未啊？佢仲帮唔帮人维修同埋调音噶？十月尾咧，我个孙女结婚，我想喺孙女个婚礼嗰度弹支曲送俾佢。 啊，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啦，太太，我师傅佢十年前走咗啦，而家呢间铺头咧就由我接手咯。 哦，唔好意思，系咧，师傅仔我未请教你点称呼啊？ 哦，我叫做阿 Ken 啊，我铺头都改咗个新名噶，叫做锦室。 锦室。 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 有冇人啊？ 哎呀，边个咁唔识趣啊？听紧音乐喺度嘈喧巴闭，嚟紧系边个啊？ 你有冇搞错啊？咁咗成个钟，你都唔开门，热死人啦！有冇风扇啊？你快啲开嚟吹下啦！我头毛计就都湿晒啦！ 嚟嚟嚟嚟嚟，啊小姐你贵姓啊？你边位啊？你上到嚟喺度嘈喧巴闭，你知唔知我听紧歌噶？ 吓，我系边个你都唔识，你真系好大有限啊！ 我做咩要识你啊？你冇懒沙尘啊！我心情唔好啊，有事啊，我休息，啊、你走啦，唔开档、啊。 喂，我咁辛苦行咗咁多层又直又黑个楼梯上嚟，你依家一句话休息嘅话，就趴我走啊！我唔理啊，我系嚟买琵琶噶，我要最靓嘅，用嚟送俾朋友嘅，我唔理几贵，我今日就要买。 你问咩话？ 我话我要买琵琶，我要买最靓噶，用嚟送俾朋友噶。 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琵琶嘛冇都话乜都冇啊乜都冇啊走啊走啊走收工啊收工啊！ 哦，你搞错你真系熄灯啊！你有冇搞错？ 走啦、啊！我有订去啊！你走啦、啊！我锁门啊！ 喂啊！你认唔认得我啊？我系学生公主柳菲菲啊！家阵啊，我想帮衬你啊！你竟然熄灯？ 你睇咪唔走先？嗱，你唔走咧，我就锁门。咁你自己一个人就留喺里边，你走唔到噶啦。 喂啊！你锁门。我唔怕你啊！你锁，你够胆你锁？ 你唔怕我啊嘛？咁你怕乜老鼠曱甴先？呢栋旧楼好多老鼠曱甴，你自己谂清楚，你系咪唔走？ 你唔使特登吓我啊！我唔信。 好，我而家即刻走，你慢慢坐，系咁。 喂啊！喂啊！你真系走唔走啊？你正衰人嚟噶！ 后生仔，我记得我细个嗰阵都有嚟呢一度买乐器，又或者系搵啲乐器。或者嚟到呢一度嘅话系调音，不过唔记得系咪呢一层楼，亦都唔记得系几多楼啦。 啊，太太听你咁讲，我都记得师傅曾经讲过咧，以前卖中乐乐器同埋帮人维修调音嘅师傅，其实喺香港都唔系好多噶，得嗰几个咯。咁啊，多数都系集中喺中上环啊，呢条街都有两三间嘅。 嗯， 不过喺边度同埋又仲有冇做咧，我就真系唔知啦。 我头先入嚟就有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好似门口嗰张藤椅啦，墙上嗰幅画啦，真系好似我以前系离开嗰间嘅。 哦，呢度啲嘢咧，全部都系我师傅嘅嘢嚟噶，我全部都仲有留低噶。 点解嘅？ 唔舍得抌咯。我最中意嘅咧，啊，你望下布帘后面嗰个落地钟啊，靓唔靓咧？ 个钟好靓，好靓。后生仔啊，请问你师傅高姓大名啊？ 哦，佢叫何秋喎、 哦。何秋，咁咪即系你系你？ 阿太太啊，其实你系师傅嘅客人定系朋友啊？ 到底我算系佢边个？我真系唔知道。最重要嘅系，佢唔系叫何秋。 青青河边。哎呀，哎，边个嚟噶？ 你翻嚟啦？ 喂，你又系你？你真系成个下昼坐喺度等我？ 系啊，我柳菲菲啊，牙齿当金使，我话一就一，话二就二噶。 哎，得得得得，哎呀，起身先，入去坐，入去坐。喂，你冇事啊嘛？我扶住你，我扶住你。 好晕啊！ 你小心，小心，睇路。点啊你？好啲未啊？ 嗯。 嗱，斟咗杯水，你饮下水先啦。 唔饮啊！我想买琵琶，我讲住要噶，唔该你、啊。 好好好，你休息一下先，我一阵搵个最靓嘅俾你，好唔好？ 唔好一阵咯。依家攞俾我咯， 好啦好啦，等。 嚟， 菲菲， 云哥， 我嚟啦。 云哥，你去咗边啊？你去咗边度啊？我挂住你啊，我以为你唔理噶啦。 傻妹。我而家咪喺你身边咯， 云哥，仲未到十二点啊，我仲可以同你讲生日快乐啊，云哥，生日快乐， 得啦， 唔制啊，我要你揽实我，你揽实我先啦， 得啦，我应承你，下个月同你飞去马拉玩两日， 真噶，好啊，唔系、啊，我记得你仲有两部戏拍紧噶、啊。 下个月我去马拉度登台，同埋有个记者招待会，咪顺便同你玩两日咯，好唔好？ 唔好。 做咩扭我计啫？ 我要同你玩三日、四日、五日、六日，我要玩好多好多日。 得。嗱，我做完嘢，同你留低，再去新加坡，好唔好？ 好，去边度都好，最紧要系同你喺埋一齐。 嗯。 今晚唔好走啊，留低陪我好唔好啊？ 我想啊，不过我老婆等紧我啊。 唔使啊，人哋已经好少机会见到你噶啦，你留低啦好唔好啊？求下你啊，求下你啊， 我老婆，我老婆约咗好多朋友去八爷间别墅帮我庆祝生日。我头先都系呃佢，有两个镜头要补拍，佢先至俾我出嚟咋。 云哥、啊，我真系好想你留低啊，我想同你一齐，云哥。我爱你啊，你知噶？ 我知，我知。 你有冇同你老婆离婚嘅？你几时同佢讲啊？你听日同佢讲好唔好啊？ 得啦，佢最近身体唔好，我等佢医好个病，即刻同你离婚好唔好？ 好，你即刻同佢讲吓，一定要啊！我等你啊，吓、啊。 得，阿成催我啦，我要走啦 吓。我 乖啦。 我 真系要走啦。 一分钟，我想揽到你一分钟。 嗯，够钟啦。 等阵， 又点啊？ 我买一份生日礼物俾你啊！嗱， 咩嚟噶？ 拆开睇下咪知咯。 得，我翻去拆。 吓 ，OK， 嗯。 云哥，云哥， 走啦，锁门啦吓。嗯。阿成， 系， 帮我攞住。 咩嚟咁大件嘅？ 唔知啊，帮我摆喺车尾箱啊。 哦，好， 快手啦。 啊，得。咁而家系咪翻阿八爷别墅嗰度啊？ 唔系，车我去清水湾。 你去玲玲姐度？ 多事。 师傅仔啊，你可唔可以帮我睇下我个琵琶，使唔使换琴轴啊？ 哇，太太。你个琵琶好靓、哦，应该系属于民国时期紫檀双牙琵琶。 师傅仔识货、哦， 因为呢以前师傅佢都珍藏咗一个一模一样嘅琵琶噶，啲音质又靓、哦。师傅仲耐唔耐咧会拎佢出嚟帮佢打下蜡，有时我想掂下都俾佢闹噶。 你师傅又会咁紧张嘅？ 佢话个琵琶咧系留俾一个好重要嘅人啊。 系咩？知唔知系咩人啊？ 我唔知啊，不过我估应该系留俾师傅一生最爱最爱嘅人。 咁你见过嗰个你师傅最爱嘅人未啊？ 咁又未、啊？ 哦，系啦，师傅仔，咁我个琵琶你要搞几耐啊？ 你摆低先啦，等我再帮你睇睇啊。我估大概十日都可以俾翻你嘅。 十日？ 吓、啊，十日你嫌耐啊？ 唔系。 你慢慢整，我唔急。几十年我都等到啦，唔通十日都等唔到咩？ 唔好意思啊，我听个电话先吓。阿伟，系我系啊。 唔好意思，我想去个洗手间。 你等阵啦，等阵啦。行到走廊尾，你推门入就得噶啦。阿伟，系啊，我系。 呢两道门，是但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啲字咁似佢嘅字迹嘅，个图章真系你，真系你。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就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伤痕累累，我也不管。 被名謝 Billy 仔飾演渣男， 出神入化， 渣得好，冇錯， 幾好啊！ 真渣， 連續故事今日第一集啫，密切留意。 係好， 相逢恨晚。 我哋唔相逢恨晚啦。 哇哇哇，劲啊，好啊，系啊，寒风， 定系寒风啊， 哇，好大风啊， 系好大风啊，好热添啊。 你话你去跳嗰啲只舞啊嘛， 再嚟个再跳一跳嚟睇睇。三三五二万，听日星期三，我哋继续风骚朋友见， 拜拜。 拜拜。 爱着谁？